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你哋好啊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今日9月13日星期三，农历嘅7月29日嘅早上嚟嘅。喺晨光第一线入边，星期三嘅早上啦，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今日一齐起身翻工又翻学啦。咁啊出边咧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啦，都系嗰啲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雷暴，天气咧都系。时晴时阴啊，突如其来嘅阵雨咧，而家都系犀利嘅，唔系话好似以前啊落下毛毛雨啊算，而家一嚟嘅时候咧，都可能系吓亲大家吓。不过唔紧要，我哋准备定我哋嘅雨具咧，咁啊应该唔需要太担心噶啦。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咧，希望大家仍然精精神神，继续努力去到做自己想做嘅事情啦。 晨光每日一格。 努力做好的话，我们千万不要那么容易放弃。有些人呢深明一些道理，例如如果你想赢的马拉松又好，或者有些香港的选手会到海外征战那些几百公里的越野跑，深明一个道理，胜利之后会留给坚持到最后的人，他们就是经常都会坚持到最后的人，无论是不是拿冠军也好，只要完成了比赛，其实都已经是超级厉害的了。人生都是一样的，很多工作都是一样的，不是下下譬如赚钱要赚到尽，又或者要赢一定赢到开学，不是这样的。凡事取之一个中庸之道，凡事都留有余地，不过我们记住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当我们尝试过的时候，永远都是比尝试都不尝试嚟得更加有意义。又是拿一场马拉松比赛嚟到讲啦，当你不断跑嘅时候，连尝试都唔尝试，自己咪完成得到？你系中途放弃嘅话，咁咪肯定会失败啦。其实成功有阵时的而且确冇我哋想象之中咁遥远，只要你肯花少少心思改变一下现状嘅话，你原来可以发现得到成功其实系好近嘅啫。你哋好啊，早上6:11。如果你觉得而家自己现状需要有少少调整嘅话，不妨作为少少嘅改变、修饰，然后你发觉自己有明显嘅进步。 知不知往事多改变，遗落了几多梦，埋下了几多怨。我与你共聚再何年？我与你别离再何年？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 梦却很远，改变常改变，风雨前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五分啦，望望天气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昨日咧，其实行过啲街嘅时候，都耐唔耐听下即八卦，听下啲人讲咩啦。啊，佢哋都会喺度讲到咧，就啊啲天气凉咗好多啊，而家舒服好多啊，咁就好啦。迟啲咧，如果搞埋夜经济嘅话啦，咁啊，相信我哋都可以享受一个几好嘅天气底下啦，唔使晒住，都可以咧享受得到咧就系消费或者咧就系消闲带俾我哋嘅乐趣。大家都会知道咧，政府就好想搞好呢一个嘅搞活夜经济啊，提升市民同埋旅客咧夜间出外消费嘅意欲。咁但系当然咧就唔系话一时三刻咧就可以完全搞到嘅。啊，原来喺寻日啫，咁啊见到有啲商会咧都即系公布咗啲调查报告。咁啊近70%嘅受访会员咧就表示支持香港咧就设立夜市嘅。不过佢哋都有啲建议嘅，佢哋话每逢节日。以及咧舉行一啲體育賽事啊、演唱會等等嘅活動嘅時間咧，其實亦都有唔少人咧係中意出夜街嘅。係睇完演唱會之後咧，好多時都係翻屋企啫，跟住咧要揾啲宵夜食啊，要特登去某一啲嘅地方啊，即係要走一轉嘅，咁令到嗰個意欲咧就可能會減低咗啦嚇。咁佢哋都有建議咧，就喺場地附近舉辦一啲短期特色嘅主題市集。啊，主題市集咧。我都幾鍾意嘅，例如食滋養三寶咁樣，今日佢哋就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滋養三寶，或者好多新興嘅滋養三寶嘅整法啊，又有喺度嘅 fusion 咗嘅，即係有創意呢，其實就可以令到個市集就更加活發啦。好啦，睇睇喇喎，咁佢哋呢一個嘅商會做咗好多唔同嘅問卷，咁成功呢就收返接近1862份嘅有效嘅回覆啦。近70%呢就表示係支持嘅，10%多呢就表达呢就係不支持，余下呢就冇意见㗎。唔支持嘅原因主要都係担心卫生啦同埋噪音嘅问题。其次呢就认为夜市嘅吸引力呢好似唔係好夠。所以我就话需要多啲创意啦。佢哋最主要原因就係因为话夜市嘅产品相信都係同附近嘅商店嘅产品呢差唔多，或者直头一样添。是的是的，即是例如书展咁啦，有啲人就会觉得书展我唔去都冇所谓啦，反正书局都会减价啦，跟住有啲地方直头话做返书展价咁样，但係集中㗎嘛，所以啲人呢都就係好喜欢去书展啦。好啦，调查都显示咁到访者到呢一个嘅内地或者国外旅游期间啦，超过80%嘅受访者会到访当地嘅夜市消费。咁呢个都系好值得参考。如果人哋游客嚟到我哋香港嘅时候，其实人哋都希望喺香港呢个不夜城啊、东方之珠嗰度咧，感受一下我哋晚上嘅魅力，其实系好好噶吓。仲有啲情况咧，我哋都需要咧就兼顾一下嘅，例如咧就选择喺边个区份咧，系咪正如头先所讲，有一啲大型体育盛事或者演唱会，甚至乎一啲嘅活动举办完之后，附近就手啊。就会有一个夜市俾大家去到，即系舒展一下筋骨，啊，可以俾大家购买一下、食下嘢、医下肚咁样嘅。好啦，其次嘅咧就系认为消费嘅价钱啦，夜市嘅消费价钱会唔会吸引力呢？仲有咧就系卫生环境都系呢啲嘅问题噶啦。咁佢哋亦都调查报告都话到，其实可以活化一啲，譬如系庙街啦、西洋菜街啊，甚至乎咧就系摩罗街等等。更加指出啊，其实香港都有啲，譬如雪糕车啊。等等嘅一啲叫做喺街道流动嘅一啲飲食嘅装置，咁其实都可以咧就系考虑一下同呢个夜市咧就一齐去到联成嘅。啊，仲有就系建议夜市嗰个交通配套，如果做得好嘅话咧，咁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人就利用一啲譬如交通配套啦，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嘅夜市啦。所以样样嘢要搞得好咧，唔系一朝一夕嘅，大家 提出多啲意见，咁啊听完之后咧，就可以令到件事发展得更加顺利啦。希望到时夜市就好似喺香港嘅地图一样，可以写上去。香港夜市非常非常之繁盛。堂妹，明天地图。 若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教你叫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晨光成语百科6:23，咁啊27度，相对湿度92%。大家都会知道刘邦是哪一个啦。昨日其实有提过韩信，即是中国象棋到底点嚟啦。今日就讲下刘邦咯。刘邦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当他入主咸阳城的时间，曾经就约法三章。为什么会入主这个咸阳城呢？可以讲讲少少啊。因为秦二世非常之无能啦，亦都就是非常之信任一位奸臣，宦官奸臣啊赵高。于是乎咧，就杀死咗好忠心嘅大臣，咁啊，即系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啦。好啦，咁终于有一日咧，咁啊，见到楚怀王就同刘邦同项羽讲：你哋边个先可以入主关中嘅话，就可以称王。咁啊，两个梗系想啦，不过两个又曾经结义，又想得嚟，又唔敢太过张扬。咁一路上咧，刘邦就冇受到特别大嘅阻力，因为阻力咧就喺阿项羽嗰边，咁啊，项羽打得噶嘛。咁啊，刘邦就有少少自取嘅，好听嘅就系自取。好啦，咁都唔紧要啦。刘邦一入主咸阳城之后，咁啊出翻佢自己本身贪酒好色嘅本性。呢啲嘅本性咧，一出现嘅时间咧，就喺个叫咸阳城嘅皇宫宫殿入边，哇！见到嘅时候咧，即系好似傻咗咁样，忘记咗自己嚟嘅目的。要等到咧就系张良啊，甚至乎咧就系萧何等等人咧训斥佢，先至恍然大悟。於是乎他咧即刻咧就召集关中嘅各界乡亲父老， 各界嘅英雄同佢哋开个会，阿就同佢哋讲咯，而家咧要约法三章，第一就系杀人者死，商人及呢个盗罪者，咁啊将会盗窃者咧就治罪，剩翻嘅其余嗰啲秦朝嘅法律咧都废咗佢啦。就系因为咁样约法三章，所有嘅官员啊同埋平民咧就相安无事啦，回复翻平静，百姓都好开心啊！咁啊四处就喺度讲就系、是、哇，如果刘沛公咧可以留喺呢一度咁就好啦，咁样呢、这个亦都系刘邦好顺利收埋人心嘅一个重要嘅法门嚟嘅。约法三章就系咁嚟啦。咁但系约法三章除咗就系讲到可以同大家譬如遵守自己嘅承诺之外啊。遵守大家的约定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这个约法三章之后得到的是什么呢？刘邦最后得到的是得到你的天下。咁我哋唔係话下下都要打仗得天下嘅，咁但係我哋如果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能够同自己能够同身边嘅人都约法三章，而进行到甚至乎守到我哋嘅承诺嘅话呢，其实我哋就可以活用呢一个嘅成语约法三章，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快更加有效率达到我哋嘅目标。咁所以今日你係应该同自己有啲乜嘢嘅承诺好好地管束住自己呢？讲好咗咁应该好好地呢就係做好佢啦。讲好咗应该好好地遵守自己嘅承诺。安俊豪说好了。 从你动态得知你容貌怎么演化，又和那种淡雅，用语还软化，将刚烈调淡，大家也渐开化，还有运气手机里回望真。吵经过从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及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想，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势，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随岁月里颠簸染我掉尖刻的角，人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演 作品安俊豪的说好了，听听六点半的新闻简报先。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潭红山半岛山泥倾泻之后，有独立屋被发现怀疑僭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事件暴露部分单位怀疑僭建存有风险，政府一定执法。地政总署说，经检视航拍照片和批地图则之后，初步确认70、72和74号屋都未经许可占用政府土地。署方将会根据条例展开土地管制行动，张贴法定通知，勒令占用人在限期前停止占用政府土地。而地政总署承建商已经展开紧急斜坡维修工程。另外，屋宇署说，由于74号的屋主拒绝给署方人员进入屋外一些怀疑有僭建物的地方视察，署方今日将会向法庭申请搜令，要求进入有关处所确定有没有违规建筑物。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昨日清晨抵达俄罗斯边境火车站哈桑站，并在欢迎仪式之后和到来迎接的俄罗斯官员会谈。金正恩表示，事隔四年再次访问俄罗斯，对此感到高兴，而疫情发生以来，将俄罗斯作为他首个出访的国家，体现两国政府重视两国关系战略重要性的立场。金正恩只在俄罗斯官员的欢送之下启程前往目的地，但朝中社未有提及他下个目的地是在哪里。有报道指，金正恩的专列正是前往东方航天发射场，他将会在当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摩洛哥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901人，另外有5530人受伤。目前西班牙、英国和卡塔尔的搜救队正在当地协助搜救，而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就说已经向摩洛哥提出援助，正在等待摩洛哥政府批准。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已经向当地医院援助物资，并且是积极参与救治。记者就表示，从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奥伊尔金，途中遇到小规模山泥倾泻，道路一度被阻断，几部运送救灾物资的大货车被迫停在路边。奥伊尔金卫生部门和西班牙救援队的负责人都说，由于地震灾区位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成为展开搜救工作的最大难题。利比亚卫生部门说，飓风丹尼尔在东部城市德尔纳已经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超过5000人失踪，另外有7000人受伤。不过当地官员就表示，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万。卫生部门又说，来自利比亚各地的应急救援队陆续抵达德尔纳，一部载有14吨医疗物品和几十个医疗人员的飞机也都已经前往东部城市班加西，协助东部地区展开救援。总理德贝巴表示，已经有多国表示提供援助，利比亚政府正在评估国际援助的必要性，并确保救援工作得到协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系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 JW 王浩儿，我很喜欢 Made in Hong Kong， 因为我觉得 Alex 和超 B 他们的互动啊，他们的 support 都是很多咯，所以我很多谢他们在港台上面给我的支持啦。 香港电台95岁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哇 ，Alex 超 B， 见你哋两个倾咗成个下昼电话，系咪有啲大 project 啊？ 你哋姑真系聪明啦，我哋就系准备紧9月24日嘅家信守一生同乐日咯。 到时陈柏宇、陈晓东、胡乐贤、陈琪会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点止啊？仲有我哋三个，我 Alex 啦、超 B 同埋你姑都会喺现场同大家见面噶。 咁听众朋友可以点参加？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到时见。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大家早晨啊，今日呢6:37啦，咁 Vicky 呢又喺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啦，小白都喺度嘅，小白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小白啊，我知道你呢平时都鍾意做运动㗎嘛。如果要俾你揀嘅话，我想问一下你，你会喺运动同瞓觉之间你会揀边样先呢？你自己本身鍾唔鍾意瞓觉㗎？ 其实个个都喜欢睡觉的。 不是，有些人不是 OK 的睡觉。他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做事，他觉得睡觉是浪费时间。我有朋友是这样讲过的。 睡觉呢，如果睡得太多就浪费时间。但是我都自己觉得自己就睡觉不是很浪费时间的批嚟。老实讲我都是睡得4-5个钟。 所以大家敢说。 所以呢都是觉得睡觉是必须要的。 但 是如果你给我揀的话，为什么都仲系瞓得4-5个钟咧，就系、是、因为啲时间走出去，譬如翻工啦，同屋企人相处啊。 你使唔使氹小朋友瞓觉噶？ 有时要都要噶。 即系讲古仔系咪啊？ 系有阵时都要噶，因为嗰个系唔系话氹佢瞓觉，嗰个系一个 亲子时间、 感情嘅增长嘅时间嚟嘅，系啦系啦，咁、 嗯、 需要嘅。咁但系运动咧，如果你俾我拣嘅话，我会选择运动嘅。 哦系啊，因为你真系好中意跑山， 有阵时我想其实系需要运动， 系嘅，明嘅，因为咧系其实喺咪后咧，小白都曾经同我哋分享过咧，就系、是、无论佢啲时间有几紧迫啊，有几紧密都好啦，佢都会话唔得。我今日放咗工之后翻到去，一定要跑翻个山先咁样，或者跑转步先咁。 你越攰咧，有阵时个人或者瞓觉嘅质量开始冇咁好咧，你反而需要做运动，令到你自己个节奏咧揾翻嗰个旋律翻嚟，咁、个人咧就会健康啲， 即系精神啲咁样系嘛。但系咧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就系、是，如果运动同瞓觉二选一嘅话咧，咦，有啲专家就话啦。如果假設是這樣的話，寧願大家真的睡覺多一點。為 什 麼呢？其實呢，為什麼就是因為有個睡眠醫學的研究員就說，其實睡覺對於我們身體是很重要，剛剛小白也有說，其實在生理上面休息可以幫我們提升免疫力，而且還可以提升我們的胃口的。有時候的而且確不夠睡，我的胃口都小了，會覺得好像唉，已经好攰啦，好似顶下顶下胃， 变成又食又瞓咯。 唔系，就系、是、你唔眼瞓啊，唔系，sorry， 系你眼瞓，好攰，唔够瞓，你就会冇乜胃口，唔食嘢，都系嘅。我自己都系，譬如特别有阵时真系工作比较忙嘅时候咧，有阵时攰到翻到屋企，可能未食夜晚饭，我已经觉得唔得啦。我知道我有少少想食嘢，口痕嘅，但系唔得，我宁愿瞓觉，我都唔食嘢。咁、所以咧就系、是、讲到就系话，如果唔够瞓咧，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唔单止个免疫力咧系会下降啦，同埋咧会令到我哋冇胃口。咁所以生理上面咧，其实如果瞓觉嘅话，可以帮助到我哋嘅身体之外咧，其实皮肤都好啲啦。而心理学上面啦， 有足够嘅睡眠咧，都可以咧系令到我哋嘅精神同埋心情都会好啲嘅、哦，即系情绪就自然会好啲啦。 嗯， 就冇咁容易敏感啊，冇容易咁容易觉得，唉，好多嘢都 handle 唔到啊咁样。咁我咪有都有分享过，就系前排七月嘅时候咧，我真系啲时间可能一日真系瞓得两三个钟，因为当中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咁样。翻到屋企咧都冇休息嘅，都系 keep 住喺度打稿啊、写稿咁样。咁所以嗰段时间咧，我脾气真系的而且确系差啲嘅。 嗯， 我差到咧系会无啦啦咁样发我先生脾气嘅。跟住我先生就吓做咩啊？而我先生都意识到，佢同我讲话：，咦，你好似最近真系太忙，好少休息，不如你真系都做一啲取舍啦。咁、样 钱啊搵唔晒嘅， 系咁，所以到最后我咪留守翻喺呢度，唔做其他嘢咯。系啦，咁其实真系咧，经历过之后咧，原来当一个人好攰唔够瞓嘅时候咧，我哋嘅情绪咧都唔系咁好，感觉都唔系咁好嘅。咁、所以当我哋心理上、生理上咧想好嘅话咧，就系要有足够嘅睡眠，个人咧就会精神啲啦，做咩都好似做得顺利啲嘅。咁有啲人就话啦，啊一日咧系咪要瞓最少八个钟咧、 嗯？ 小白啱啱就话啦，一日都系四五个钟啦， 系哦， 三四个钟啦。你完咗节目之后咧，你翻屋企有冇阵时有时间嘅话，会唔会都选择补一补眠嘅？ 其实好多时翻到屋企咧，都已经下昼啦，咁 要接小朋友啦。 唔係，即係你做下嘢咁樣，你知我哋跟住又有錄音，自己出面又有嘢做咧。其實有陣時放工都唔係，即係十點完咗都，我都好想即刻放工，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彩嘅，可以喺譬如我哋翻六點，咁如果可以譬如點零兩點，我哋翻到屋企， 嗯， 咁如果小朋友咧四點幾放學嘅話咧，我都會想去接佢嘅， 嗯， 係啊，係唔同嘅感覺， 都係親子時間啦。 但其實我好想送佢翻學噶。等我搵日请假送佢翻学先 好，可以批准系啦。其实人系咪真系最少要瞓八个钟咧？有研究咧，亦都话，原来每日咧，即系只系瞓六七个钟嘅人咧，即系佢哋做咗啲研究咧，个精神咧真系冇咁好噶。但系多瞓一个钟，即系足八个钟咧，个表现就会提升啲噶。咁个记忆力啦、工作啦、所有嘅状态啦，都会好啲。但系同一时间都有话，其实最佳嘅睡眠时间都系自己去调节同埋去揾适合你自己嘅身体嘅。咁其实譬如好似就系话啊，我哋朝头早可能要翻六点嘅，咁但系可能咧，翻到屋企之后有小眠。一陣嘅可能半個鐘至三個字咁樣啦，咁、其實咧都係能夠咧幫我哋個人係精神啲嘅，咁所以呢一啲咧都係自己嚟到去慢慢去調節，自己去揾適合自己嘅即係睡眠嘅時間啦。但係到尾都係想大家有個健康嘅身體，雖然而家咧大家都會講求就係話要 keep fit， 要做運動，令到我哋嘅身體好啲。但係如果當你好忙嘅時候喺僅餘嘅時間二選一個運動同瞓覺咧，最好咧都係瞓翻覺，飽飽咁樣有個瞓飽咁樣咧，先去繼續去做運動同埋做其他嘢啦。 晨光百科。 今日想同大家讲乜嘢晨光百科呢？话说呢排热辣辣啊，热辣辣到咧 ，Vicky 就唔系好养生嘅。如果俾 Terry 知道咧，可能就闹噶啦，唔好饮咁多冻嘢啊！但系有阵时咧，出完外景真系好热，热到咧好似有啲想晕咁样。咁当个人咁热嘅时候，就会想饮翻啲冻冰冰嘅嘢啦。咁如果假设唔系出去茶餐厅食嘢，唔系出去出边有一啲超级市场嚟到去买冻嘢饮，翻到屋企想饮啲冻嘢，但系咁啱屋企啲嘢饮全部都冇雪咯，雪柜。咁究竟可以点样可以极速咁样将啲嘢饮变成冻冰冰嘅饮品呢？都有啲方法嘅。就是建议大家可以首先用一些湿的毛巾又或者湿的餐纸巾包住个嘢饮，但是事前最好就是将那罐的饮品都是冲一冲水，降一降温先。跟住呢就将湿毛巾啦或者湿纸巾来到去包住它，然后放入雪柜。好快呢就可以令到那个嘢饮是冻冰冰的了。不过咧，就尽量避免系用一啲毛巾过厚啦，或者唔用以降温嘅毛巾。咁如果你就话啦， 啊，可唔可以有啲再快啲嘅方法呢？有两分钟就可以将佢变成冻饮。系咩嚟嘅呢？就系要喺啲水度加盐。首先你要预备一盆水啦，然后加盐。然后呢就要极速咁样喺嗰啲水入面、啊、再加埋冰。即係嗰盆水入面呢要有冰啦同埋盐嘅。跟住就将罐嘢飲放落去，极速咁样转转转转转动佢。希望喺转动嗰个汽水嘅同时呢就係帮咗个嘢飲去散熱啦，同时呢係能够令到佢可以变冷。之后就可以喺呢一个咁短时间之内变到冻冰冰嘅嘢饮噶啦。无论你中唔中意饮冻嘢，都希望有健康嘅天气。Sika 天气之女， 突然会粒碎睡眠沉，散发曾有的不睡天真，就是望向天气烦。阳光明了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遇牵连，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 是乜嘢呢？就是 KOL 讲花，今日讲啲百合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入边啊，我哋揾紧咧就系花艺师安安啊。早晨，安安。 早晨啊，点啊？系冇太开心啊，见到我。 太开心啦！上个星期我记得你介绍咗一个咧叫做荷兰小百合， 系啊系啊， 绿出花，我冇记错啊，绿出花。 是是是，沒錯， 成日不知道為什麼記住綠合啊，因為 綠合花。這個名字麻煩一點，所以香港人叫它荷蘭小百合都 OK， 大家會比較容易明白一 點。我記得你上個星期講過一件事，就是百合呢有很多不同的種的，很多不同的種類啦。我以前又要講回你，我以前很喜歡接這個百合花。 因為摺的百合花我覺得有另外一種的靚在這裡， 很簡單嘛，三塊 很難摺的 是不是無縫先？ 無縫的，用張紙係咁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摺，變咗一朵花出嚟。 千祈唔好摺俾我。 好難摺嘅呢個，係啊。咁啊，百合仲有咁多唔同嘅品種啦，不如介紹多一個品種俾我。 我介紹個好特別嘅係網紅啊，而家即係大熱。其實唔係，其實外國人就興咗好耐，不過香港就比較慢少少咯。我以前成日上嗰啲外國大師班咧， 哇！ 即係邀，因為邀請嗰啲德國嘅大師嚟香港教 哦 ，Guten Morgen 咁樣。 係啦，咁就可能一堂都要2000蚊嗰啲，淨係聽佢一個。聽佢睇佢示範咁樣，其實2000蚊就唔算好貴嘅。如果大師攞獎嗰啲大師， 喂都幾富貴 嘅，發達 啊！係啊，即係個花呢個行 業。你唔好以為10個人上堂係300個人上堂，即係好似聽演唱會咁樣嘅啫。 哇！你都向住嗰個目標進發啦。 冇 啊， 聽聽下之後，我發覺都算罷啦，上網睇啦咁樣咯。咁佢哋好中意用呢一種花嘅。就是火焰百合， 火焰百合 系啦，佢个样咧，其实好似呢、這个真系要讲好特别，系一凤，好似一爪咁样，你觉唔觉得似爪咯？ 我觉得佢似火龙果个顶， 火龙果 你有冇食过火龙果噶？ 我有，我唔记得咗佢个顶，我唔记得佢个顶系 唔系白玉嗰啲喎，红玉火龙果个顶，即系佢咧一个顶，跟住咧有少少散开，跟住咧一块块咁样嘅叶咧就病啊病啊病啊病出嚟，但系咧。佢就有少少似嗰個鬼爪咁樣嘅，咁 係啦，似爪唔係鬼爪，似爪係啦， 係啦係啦， 好幼嘅，其實係好似有四五個好幼嘅花瓣。 咁啊，火龍果嗰個頂咧就包住個火龍果啦，佢呢個就啱啱調翻轉嘅，就唔係包住個火龍果，就向上發展嘅。 同埋佢係紅啊、黃啊、橙咁樣組成。 咁多顏色嘅咩？ 其實唔係啊，你睇留心啲， 嗰一朵入邊係喎， 係啦，其實佢性格係好轟 烈，紅紅綠綠黃黃喎。 我要講俾你聽。你一開始見佢嘅時候，你即係佢生長嘅時候咧，你係唔會知佢係咁嘅樣嘅，即係呢個係佢嘅人生嚟嘅。 即係佢原本係點樣樣啊？ 佢原本係一個青椒， 青椒， 真 你講真㗎？ 真㗎， 嗰啲燈籠椒嗰啲 friend 啊？ 系啊，佢原本你種佢嘅時候咧，佢係一個你諗下吊住一支青椒， 佢似嗰啲食蚊草嗰啲嗰只格咯， 食蚊草，即係你講嗰啲食。人食花去花园里边嗰啲啊嘛， 人食花唔系啊，花食 花 食虫嗰啲啊， 花食虫花食人嗰啲啊嘛，佢系一个即系总之简单啲就系真系似一个青椒咯，好瘦瘦嘅青椒咯，营养不良嘅青椒， 长身嘅青椒， 系啦，咁佢似个青椒嘅，咁佢慢慢长大嘅时候就开啦，即系个青椒会开，即系食人花咁样将开啦， 擘大个口， 擘大个口啦，咁擘大口之后就开始变色， 嗯， 咁佢变色嘅过程里边即系。就是首先底下是黄色的、即是它最尾的 三分一是黄色跟住、慢慢橙色最顶 黐住个茎的 是 啦 黐住茎 是 黄色跟住中间就橙色最到最尾的时候就是橙红色、哦、其实它就是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由一个青椒开始 是什么令到它可以变色呢是不是爱呢 是啊是爱我真的我这样答你不是其实是我觉得我之前讲它是有轰烈咯佢開到變咗橙色之後咧， 光年 係啦，佢開到 咁還珠格格，你講嘢突然之間， 唔係因為 我冇睇，對唔住， 係我睇曬差唔多。咁佢找跟住佢最後會枯萎，係啦。咁最後枯萎之後咧，佢就枯萎就唔好講啦。咁佢 哇枯萎點解 嗰個過程咧，其實 我都要俾我啲聽眾知道一下噶嘛。 嚇、啊、枯萎咪枯咗？ 枯萎就抌咗佢啦，咁樣冇特別嘅，即係唔會話枯萎咗之後就發臭啊，唔會噶嘛，係嘛？ 唔会发臭。咁、oh. 我就想知佢到最灿烂到死嗰一刻。咁、其实系佢代表咧，佢系燃烧佢嘅生命系好，因为呢个过程好短嘅，其实两个礼拜嘅啫。由青椒变成开始发芽，唔系开始长大。跟住由黄色、橙色变红色，跟住好似放烟花咁大，跟住就死咧。呢、這个我哋话好灿烂嘅一生咯，即系两个礼拜就轰烈咯。 落埋营养液嘅三个星期啦，得唔得？ 系呢、這个系啊，都 OK 嘅、，OK 嘅。咁佢就系美丽而热烈啦，即系嗰个花型系。 呢个都似佢又美丽又热烈。 有兩種嘅，咁大種嘅咧， 好似鳳凰條尾 ，Phoenix 嗰條尾， 其實係似，其實我都係覺得似似爪咯，即係龍鳳嗰啲咁樣，你明啊出嚟嗰個爪啦。 我諗起一輝突然之間， 係啊， 你唔識噶啦一輝， 唔知咩嚟噶，人嚟噶， 人嚟。 OK， 咁咧佢好用係點用呢其實佢就係咁細緻，好幼，佢枝款又幼，佢花又幼。咁我俾你聽、那個爪咧，幼嘅時候就好似幼得嚟點講咧？你用嚟聽下啦， 幼得嚟， 好瘦身下，好难形容呢个擦， 真系难。但系咧，我点会擦翻咧？我通常将佢咧系唔会一大堆咁擦，我将佢剪细细枝，跟住通常外国嘅大使咧，好中意再做架构嘅时候摆上去。 嗯， 咩叫架构咧？即系可能摆十 行政 十个。test strip 十個試管，可能將佢自己整咗一個架喺度，咁佢就嗰陣時將啲細嘅花嚟到裝飾下咁啊。因為佢唔想，如果唔用玫瑰，其實大師講真，我只嘅德國啊荷蘭大師咧，佢哋我真係冇乜見佢哋做呢個花咧示範咧係用玫瑰，好多就用呢一隻。 你試下行玫瑰嗰條路，又做一個玫瑰大師。 唔得啊，因為 咁啱佢哋冇用，咪即係呢條水係你做嘅咯，你明唔明啊？ 又啱喎， 係咪先？ 因為我覺得德國 人氣我取嘛， 冇錯，你都啱嘅，我呢個 啱啦。 唔係啊，玫瑰有陣時會喧賓奪主咗嗰件事，可能佢想介紹就係成件藝術品。 你就將佢化腐朽為神奇。 講真啊，我澳門酒店或者大嘅酒店嗰啲咁多靚仔，點都見唔到人用玫瑰嚟裝飾。 哦，係咩？ 係啊，唔知點解。可能太過比較俗少少， 庸俗啊嘛， 太多人用。咁呢個咧就比較多嘅。 呢個就 咁，你個大師嘅作 品嘅感覺 係啦。如果你上網 check， 有啲人會 check 你花束啦，或者會 check 大師嘅作品啦。你寫大師，德國大師花藝大師作品，通常都會用呢個。 就係火焰百合。 係啦。 係冇香味。 冇香味，冇香味。 喂，點解咁多花都冇香味啊？話事 係啊，都唔知點解。 咁點解佢咁佢冇香味？咁蜜蜂唔揾佢，蝴蝶唔揾佢。咁佢系点样继续？ 可能佢本身我本身可能有香味，但系似咗虽然冇香味啦，我又唔敢乱讲。 哦，又可能人闻到， 亦都系。 系啊， 系个植物。 蝴蝶闻到， 你 蜜蜂闻到， 职场植物学家咁样搵 你 啦，不如讲讲。 喂，你就读埋嗰个植物学之后，你上嚟就做我哋专家嘛 ？OK， 如果有人听嘅话， 有大把人听。 啊，咁呢个咧，记得啊，我好多时候用 check， 即系叫 table flower， 即系摆台面嘅，系啦，亦都会有人做花球用嘅，咁就比较少啲，通常系啲比较均 花球你一摘佢，佢就散噶咯。 哦，有人咁用，但系少啲，都唔会因为比较贵，同埋好难摘得靓。 咦，比较贵啊？ 外国会用，外国嘅新娘子会用咯，比较烈女会用咯，即系因为呢个咁鲜艳嘅嗰个花球都好鲜艳。 系，烹嘅人都啱用。 系啊，嗱，你见唔见啦？难地会用咯，同埋佢个形状比较特别。 花球吓， 系啦，比较跳脱嘅，咁样咯。 咁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咁我谂呢个咧系一啲，譬如行 fashion 少少啊，前卫少少嘅地方咧，就可以用多啲呢一个花。 系啦，除咗花艺嘅示范之外，其实有啲大型嘅品牌咧，咁就比较型格路线会用呢个咯。開張呢其實比較少，其實因為香港人唔識呢，就覺得呢個型唔係咁熟悉囉，呢、這個花型似爪呢，咁人就可能未必識。 是 其實可以用㗎，不過外國人用嘅比較多啲囉。我講呢個火焰百合，人哋可能都係花墟未必識得搵囉，但係問人一定有，會有買㗎。因為呢我以前上堂呢， 貴呀呢個。 唔係好貴，但係又唔好平嗰啲囉。 即係$100兩朵嗰啲呀。 呢、這個應該係唔係喺大速買，係幾支買嘅。咁我哋因為我跟開有台灣嘅老師啦，有德國嘅老師啦。德國老師喺香港做示範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去揾啦，好多時候都係揾呢個花，就會配合翻佢做嘅展品咯。咁香港其實你都可以，如果你想玩大師級咧 OL， 其實買一兩支翻嚟，我成日都幫 OL 諗下，就係唔使整件事咁大，同埋你個花如果擺 office 擺到咁大，又好似要誇張咁。有時做人低調啲好嘛？ 啊，你真係啱， 係嘛？ 低調先， 低調得嚟有啲嘢， 有實力啊嘛，係咪？係 啦，你唔好時間好誇張咁。譬如你收花大宅，你日日都收宅， 好有道理。 99支玫瑰日日都擺喺台面， 冇錯。 咁人哋就唔中意你，人緣就唔好。 即係一個桶啫嘛，係咪？你攞支棍敲個桶，咩桶係最大聲啊？冇水嘅桶啊嘛，你有料啊？有實力嘅裝滿咗水嘅個桶係敲唔響噶嘛，係咪？ 有啲意思喎、 啊。梗係啦， 我消化下先。跟住，所以其實擺少少花，就代表你個位置有啲嘢，咁又可以生色不少。你自己悶嘅時候望一望，咁唔需要有陣時件事咁大咯。 啱、啊，紅紅地又幾有生氣，呢、這個我都幾中意。 幾靚㗎呢個、 啊、火焰 百合，同埋男仔都可以擺啦。呢、這個又唔係好女仔嘅嘢。 男仔就擺喺 office 個台頭都得。 係咯，擺幾支咯。哦啊、你中意可以擺一扎得㗎。我見到有人網上攞大扎咁樣。 我搬走咗台頭嗰啲 CD 之後，我就可以放呢個火焰百合。 係咯，擺幾支咧，跟住有同事問你咩嚟嘅？ 火焰百合咯。快啲上網 click 翻職場 KOL 嚟聽啦、 啊！就係、是、叫奔放叛逆嘅家族裏邊，百合家族裏邊最奔放叛逆同埋烈女啊！ 烈女 係啦，呢、啊這個 烈女好 係 搞掂。 仲有講嘢俾你聽，津巴布韋啲人叫做係津巴布韋之咩地方嚟？ 我知 國花嚟嘅係佢嘅， 係咩？ 好烈㗎嗰啲人， 咁真係好烈啊！ 明啦， 明曬，唔該曬，拜拜， 拜拜。 快感觉离难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啦吓，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今日咧星期三嘅早上嘅时候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先睇睇直播室有边个喺度先。白元浩到。Vicky 到， 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Didi 到，啊， 引齐开工， 开工啦！咁啊，讲翻俾大家听一啲嘅交通消息先啦。系咁多位早晨啊，咁啊同大家讲翻啦。咁啊，受较早前暴雨影响，筲箕湾嘅耀兴道咧，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城巴77号、瑞巴110同埋606咧，仍然改道行驶嘅。咁由于呢一个暴雨影响到好多路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而家咧有啲路段开翻噶，包括咧系浅水湾道介乎南湾道至中坎角道啦，开翻噶啦。咁啊之前实施单线双程啦，大埔公路嘅大埔教段近住波面径、山顶道60号对出，同埋连城道近住连翠村啦，同埋浅水湾道63号呢啲全部咧，之前实施单线双程噶，而家就开翻啦。 咁 系啦，头先讲嘅道路就 开翻晒咯。 系啦，咁另外有啲道路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嘅，就系、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啦、司徒拔道近住53号，同埋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咁呢三段路咧都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好啦，咁隧道方面咧，而家公主道过海开始车多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咧都系嗰个樽颈位啊，渡船。全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龙尾就去到果栏嘅。咁另外都有啲修路啊，或者系路陷啊，需要封路，提一提大家噶。喺九龙区观塘道由于有路陷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中线咧需要封闭噶。大窝口道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大窝口道去葵兴方向近住大窝口村富安楼对出慢线封闭。咁红磡嘅红乐道都系急收影响，红乐道去翻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至到红。连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睇翻个地图，其实好多位都已经冇事咯。 系啦，好开心啊，陆陆续续开翻啦， 系啦， 都要时间啦。 系，都好快就已经搞掂啦。今日星期三啫嘛。 系啊，我哋香港人效率高。 效率高，呢个系事实嚟嘅。 系啊， 即系世界即系排名都头嗰几位噶啦，我哋啲效率。 系啊。 板声啊！ 砰砰声， 系啊，真系惊讶啊！我真系谂住黄大仙站有排搞啊，好彩佢咁快搞掂。 系啊，其实真系好快啊。 系啊，你知啊，水大佬，啲水浸咗，有好多电啊， 浸咗一层，仲要你睇个商场。 所以系咪我其实谂住话会唔会成个礼拜咧？点知唔 系咯？跟住你睇翻即系黄大仙站嗰啲即系video 咧，其实佢哇真系瀑布咁样落去， 真系唔讲得少啊！ 咁快就整完， 系啊， 其实都真系要赞。 系啊，同埋我哋琴日已经系好多谢嗰啲帮手嘅清洁人。完啦，系啊，真系好多谢佢。咁另外都多谢咩啊？多谢巴士公司有加班啊！好消息啊，78号 B 咧就加班嘅。呢个新界嘅巴士路线就系由九巴营运啦，来往皇后山同埋上水嘅彩园村。咁我想问啊，小白有冇去过皇后山啊？ 诶，皇后山我有去过， 哦，我未去 过。皇后山喺粉岭，粉岭嗰边咧，粉岭再入啦，就往我记得应该系往沙头角方向再入之啲咁样嘅， 系喺 个系嗰度附近嘅。咁我因为有朋友亦都。住嗰度啊，系啦，咁所以 环境好嘛？ 环境比我想象之中更加好。 哦， 系啊，因为我初头谂啊，会唔会远得滞咧？咁的而且佢个距离咧，我系唔可以否认佢系远噶吓。咁系啦，佢系远嘅。咁但系你入到入去嘅时候，见到佢啲配套各样嘢，其实都做得好足够。咁而且见到佢，因为都系新落成啦，咁所以一定系有 design 有气派，系啦，样嘢都系足够噶啦，已经系啦。咁系真系个交通方面，如果可以再多啲嘅话咧，啲班次又再密啲咧，咁可以更加便利到当地嘅居民啦。 系啊，你话翻俾你朋友听啦，真系可以便利到佢啊！咁咧，呢条巴士线咧，78号 B 咧就系来往皇后山同埋上水嘅彩园村啦，会途经呢个龙跃头啦、粉岭南嘅白和路同埋清河村嘅。咁其实咧，皇后山咧，好似你咁讲啦，往返上水咧，其实得嘅小巴线就503，同埋咧，因为佢载客量咧，成日都系满。 載客量有限啦，小巴同埋繁忙時間咧，成日都滿座。咁同埋佢係唔經呢個清河村一帶嘅，咁、啊、所以來往粉嶺咧，仲有條九巴路線幫幫係18號 A。 有陣時啲小巴咧，其實都我都諗到係佢一嚟咧，繁忙時間咧座位有限， 冇錯， 唔係繁忙時間嘅時候，佢又想即係調多啲客， 班次有限，所以乜都有限。 所以經營都係辛苦，明白嘅呢啲。 係啊，所以大家就開心啦。總之嗱，就除咗頭先講503嗰條線係小巴啦，咁同埋一條78號 A 嘅。咁但係因為佢雖然係有呢條巴士線啦，但係佢冇入到去粉嶺南啊，佢唔經清河村，所以咧就幫唔到粉嶺南一帶嘅朋友啦。咁、所以咧係適逢而家九月啦，開始開學啦。咁所以咧係前幾日嘅啫，前幾日咧九巴就開辦一條路線咧，就連接埋學校林立嘅粉嶺南同埋上水南。即其實呢條巴士咧就會兜埋呢兩個位嘅，就方便皇后山學生咧就可以去呢度翻學。咁呢條巴士線就係78號 B 啦，咁係淨係星期一至星期五，而家上下午繁忙時間咧就分別提供去程同埋回程服務嘅。咁啊好啦，由皇后山開出咧就唔經粉嶺南嘅特別班次啊，就加兩班，即係呢班係特快班嚟嘅。開出嘅時間咧，呢兩班加班咧就係朝頭早7:03同埋朝頭早7:08。即如果佢唔係特快嘅班次咧，全程要50分鐘。就唔經呢個粉嶺南嘅，咁但係特快班次咧就38分鐘嘅啫，咁、就可以出到去你嘅目的地啦，去到上水彩園村咯。咁同埋好啦，下晝翻翻去咧，回程咧亦都加咗三條嘅巴士線嘅時間嘅，都係星期一至五啦。3:09、4:03同埋4:09就由上水嘅彩園村咧就開翻去皇后山嘅。咁即係話朝頭早有兩班加咗繁忙時間啦，下晝都有三班咧就加咗係俾大家咧方便翻翻去皇后山咁樣。 系咯，即系就好針對性啊！呢個時間 係啊，針對性噶。咁啊，你知啦，而家始終都越嚟要翻學啦嘛，方便啲學生或者方便其他人都好啊。 所以如果再諗多一步， 唔好限時間啦。 好多學生咧，其實佢係需要補堂嘅，或者之後有好多嘅課外活動嘅，係啦，課外活動又多嘅，例如參加咗籃球組咁樣，咁你都要練波噶嘛， 或者合唱團， 係啦係啦，練完波之後，哎呀冇巴士， 係 陰公啦， 所以咧， 我諗起我都心痛啊， 因為你諗翻起你第時你個仔係咁，你諗起心痛啊，所以陸陸續續咯，我覺得都會受惠嘅，咁總之大家記住啦。咁啊，上下午繁忙時間咧都提供咗呢個特別嘅班次嘅，朝頭早7:03同7:08啦，咁回程咧就係下晝3:09、4:03同4:09嘅，咁啊陸陸續續啦，希望咧聽到市民嘅聲音，好似你話齋啦，唔好限時間啦，其實最好嘅巴士咧就係朝頭早至到夜晚都有，咁大減人手方面係一個問題啦，好多嘢要諗嘅，我相信咁佢哋已經好好噶啦，為咗方便翻學嗰啲人咧，同埋方便啊頭先我講咯，清河村同埋粉嶺嗰一帶嘅居民咧，都特登加咗呢啲班次。 其实呢个班次 Didi 讲咧非常之好，唔系话净系关于譬如清河村又好，或者粉岭南、上水南，甚至乎系皇后山嘅居民啦，连老师都要知道。即系如果你有啲学生系住喺嗰度附近，佢其实就可能就系靠呢几个班次咧去到乘搭嘅出入嘅。咁、如果佢又真系咁啱又系合唱团又好，篮球咩都好啦。咁啱成日4:09嗰班啊，好俾人搭嗰架車。 4:30好俾佢走啦。 你早啲俾佢等下車，跟住就可以早啲翻屋企嘛。即係令到你嘅時間咧係增值嘅。點樣增值咧？你原本要坐50分鐘嘅，如果係30幾分鐘就翻到去，咁大家啲時間咧，你只係早少少，可能早幾分鐘俾佢走，佢就已經可以慳翻個。差唔多半個鐘至45分鐘嘅車程， 係啊，嗰時係啊，我都覺得係咁咯，即係你呢啲時間冇咗就冇嘅咯。嗱，你要轉嚟轉去咧，好麻煩嘅，尤其是特快車咧。而家有時都會，我咪講過咧，港島有一班巴士去翻荃灣嘅，哇，嗰個特快車最尾嗰班啊，大家都要趕啊。如果唔係趕唔到咧，就要等成4個字。 係啊， 等4個字不得止啦，好彩佢有4個字啫，有啲係直情冇噶嘛。咁所以大家把握時間咯。咁如果有聽晨光嘅老師啊，大家走一走啦，同埋咧啊，係咪？走一走啦，系嘛？同埋咧，都提一提啲學生，原來有加班嘅嚇。咁啊，大家因為好多時加咗班唔知道，好似我咁樣頭頭廣播度咁樣，我都係好彩啲同事話俾我聽，先知道頭班車有6:00。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之前我完全都唔知啊，咁所以大家互相提點咯。 係啊，要啊呢、這個。如果唔係咧，啲班次錯過咗啊，或者爭啲嘅話咧，浪費曬啲時間啊。 係啊，大家提下大家啦，咁就會好開心噶啦。 系啦，好咁啊，唔該曬嚇。好咁啊，天氣方面咧，問一問啊 Vicky 先 ，Vicky 聽唔聽到啊？ 听到， 好，收到，系啦，点啊？出边嘅天气， 哎呀，今日咧好似冇琴日咁样蓝天白云、哦，今日咧就云就比较多嘅，今日系咪都可能会有落雨啊？小白， 今日啊，咦系、啊，今日地区雨势有时较大添，同埋雷暴啊，哎，好彩你个人孝顺啫，唔使惊。 吓咩啊？系啊系啊，今日咧就系好似好多云喎个天气，同埋咧都见到有啲乌云啊。咁所以大家咧记得就出门口大遮啦。原来今日可能都会有好多地方落雨啊。 嗯嗯， 咁啊，除咗雨具之外咧，我哋都要带翻啲嗰啲防水鞋啊，都要着定啦。系啦，如果唔系咧，就整湿自己就唔好啦。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或者好似我咁咯，成日有对拖鞋喺度咯。 我下次咧见到边度有对拖鞋，我都问系咪小爸爸喺度噶？ 系啊，唔好讲咁多，唔系啲人即系以为我好多拖鞋。 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其实大家都 feel 到啦，呢几个月咧夏天嘅时候，天气咧就越嚟越热啦，好似比以往咧系更加热添。咁原来咧，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咧都宣布咗，原来今年嘅六月到八月咧系创咗史上最高嘅纪录。咁就代表咗咧，即系闷热嘅天气，唔单止令到我哋会好唔舒服啦，其实都会令到咧有好多冰层融化，甚至咧系有好多嘅飓风啊、海岸线侵蚀等等嘅问题嘅。咁其实佢都有讲到啦，其实今年嘅六月到八月咧，平均嘅气温啊吓系摄氏16.77度，系比咗上年咧系同期高咗0.66度嘅。 嗯， 系啦。咁其实咧，大家都有冇听过就系地表啊？知唔知咩系地表啊？ 知道。 地球的表面啦，系咪？咁其实原来咧，今年嘅八月咧，全球地球表面嘅平均温度咧，系摄氏嘅16.87度。咁其实呢一个度数咧，系好高嘅。 嗯， 系啦。咁其实咧，系高咗好多。咁所以咧，其实极端嘅气温咧，都会令到我哋即系年轻嘅人啦，又好啦，年长嘅人都好啦，甚至咧系有一啲咧气喘等等嘅疾病嘅患者都会影响得到噶、哦。 嗯， 因为其实咧咁样系会导致咗一啲嘅污染物啦，会贴近咗地面啦，会令到我哋个呼吸道啊个症状咧就会出晒嚟啦，即系连呼吸咧都会辛苦啲或者唔舒服多啲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了解多啲啦，就系、是、希望我哋都可以尽量用少啲电啊，可以令到我哋咧可能温室气体嗰啲状况咧唔好再加剧。咁我哋可能咧出街咧都唔好揸车啦，如果系嘅话， 系啊，即系可以 搭多啲公共交通工具， 冇、错。 既然佢都开咗，我哋就搭多啲。 系啦、啊，咁啊冇开就冇办法啦，系啦、啊，冇车冇办法。咁但系如果有车，都选择翻交通工具啊。 系啊，最紧要就系如果我哋嘅地球温度如果越嚟越上升，其实受苦都系我哋自己嘛。我哋尽量都要保护我哋嘅地球，咁我哋就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样生活落去啦。 啱啊，啱啊，系啦。 系啊，咁今日同大家睇埋个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雨势系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嘅。最高嘅气温系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嘅。咁之后咧就系、是、我哋今日嘅温度系而家几多度啊，小白？ 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嘅吓，咪属于低水平嚟嘅。 联系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 JW 黄浩仪，我好喜欢 Made in Hong Kong， 因为我觉得 Alex 和超 B 他们的互动啊，他们的 support 都是很多咯，所以我很多谢他们在港台上面给我的支持啦。香港电台95岁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21啦吓，咁啊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今日朝头早继续大家一齐上堂，我哋就系上晨光大学呢一堂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邀请咗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哎 Terry 啊，我最近咧有啲咳啊。 咳地啊！呢一排都 系啊，其实咧又系有冇分乜嘢咳打乜嘢咳咁样噶？ 嗱，其实我哋最主要咧嗰个咳咧有分初起啦，同埋咧即系有一个即系咳久咳啦，即系咳得好耐咁样。 嗱， 初起咳咧就即系咩意思咧？就好似我哋感冒啦，感冒可能伤风即系咳啊、流鼻水啊咁样呢一啲嘅症状啦。咁通常就伴即系。呢幾日出現嘅咁樣，咁我哋咧就叫一般叫咳嗽啦。咁、但另外咧就叫做久咳啦，就咳咗好耐啦。可能即係話有啲 patient 話：喂，我哋感冒咗好耐咯，啲咳未好喎、啊，又或者咳咗真係有啲人兩個禮拜啊、三禮拜、一個月啊，甚至有啲一年兩年都不停喺度咳啊，都有嘅。咁樣咁又叫久咳啦，咁樣啦。 哦，哇，久咳係有啲一年幾兩年㗎。 係啦，咁但係佢咳咧就呢啲咳就唔會好似我哋感冒咁樣咧不停咳不停咳嘅，佢係間唔中咳兩聲，又間唔中咳兩聲咁樣。係啦，你話佢冇咧冇病咧，咁又唔係，但係話佢好病咧又唔係咁樣嘅。 我又好奇啦，其實如果我兩三個星期都枕住咳，咁我嗰啲叫唔叫狗咳㗎啦？ 都系噶啦，都系噶啦，不过争在嗰个严重性真系冇咁劲啦，同埋咧我哋咁嘅，如果你话都系两三个礼拜咧都容易搞啲，咁你即系如果个病搞一两年嘅都喺度间中咳间中咳咧，咁其实都代表嗰个气好弱咁样。 哦，咁啊要留意啦吓，咁我知道咳咧，其实仲有分嗰啲即系成日听啲前辈讲啊，有分日咳啊、夜咳啊。咁日咳系咪即普通咁咳啦？夜咳佢哋好似有阵时叫寒咳，我有听过，唔知系咪啦？咁但系譬如日咳，我先讲一讲日咳，你到底系点样形成啊？同埋大人细路系咪都有日咳嘅咧？咁样 嗱，其实如果日咳咧，一般嚟讲咧，我哋最主要就系讲一个感冒，感冒嘅时候咧，我哋咳咧就会通常就成日都会咳嘅吓，尤其是咧冇一忽嗰个时间性啊，嗰个咳嗽嘅时间，你可能话喉痕又咳啦，即系讲两句又咳啦，尤其是咧，即系伴随伤风流鼻水啦，啲鼻水倒流又会令到又痰啦，就会咳啦咁样，咁个咳嘅嗽嗰个时间就会比较密嘅，咁而好多时候我哋都可能会有痰声啊咁样嘅，咁呢一个咧，通常我哋所讲系日咳啦，即系全日都咳啦咁样。 咁干咳嗰啲又算唔算系日咳啊？咁就唔算噶啦，因为譬如冇痰嘅，净系好咳啊个喉咙咁嗰一只。 嗱，講開咧，好多病人都話：，我冇痰噶咁樣啦。其實咳嗽係一定有痰嘅。點解咧？咳嗽係咩意思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個呼吸度有垃圾，咁身體咧就要將啲垃圾排出嚟，就通過咳嗽呢一個方式。咁所以咳嗽一定係有痰嘅。咁你所以有時你我哋聽咳嘅時候就話：，有啲人有痰聲好明顯㗎啦，係咪先？咁但係有啲病人話：，唔係，我真係咳唔到喎。其實就唔係冇痰，而啲痰咧比較喺深嘅地方啊。比較落啲，我哋話有時喺即係落啲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佢咪咳唔到痰出嚟咧，就覺得自己冇痰咯。其實咧就係未有痰上到嚟。 我而家最近咧就係喉嚨痕啦，跟住咳咧又冇乜痰啦，但係就枕住咧，好似講幾句咧就會好想咳咁樣啦。可能我就係日咳啦，係咪咧？ 嗱，呢一個咧其實就反而就係呢個。之前是不是感冒未好啊？之前一段时间。 对，之前感冒过。 你之前感冒过咩？ 是啊，请了假唔记得。 唔记得啦。 是啦。是因为感冒咗之后呢，其实呢你完全处理晒啊。我哋嗰度啲叫鱼邪啦，即係剩嗰啲垃圾，即係有啲手尾未清晒啊。咁因为呢个原因呢，就係譬如我感冒咁样，我几日咁我应该呢好返晒啦，係咪？咁但係咦都未得喎，剩返啲手尾喎，就咩意思呢？中医讲呢，肺脾呢比较弱啊，个气唔係好够，唔能够呢将即係好似掹住条尾唔可以清埋走啊，俾人掹住你后脚咁样啊。係啦。咁呢个情况呢，通常就係呢，点解我哋日常生活还可以啊，譬如我听到咳嗽声咧，仲 OK 嘅。咁啊，讲得多嘢用气啊，咁一唔够气咧，咁可能就会咳两声啦。又或者咧，出入冷气，咁样出入冷气有少少冻啊嘛，咁所以喉咙就会痕痕地，又会有咳啦。咁呢个情况咧，争啲，如果时间再耐少少，可能变敏感咳啦，可能季节性啦。咁如果所以我哋而家要把握时间，快啲处理佢噶啦。 哦，如果再唔好嘅话，会唔会失声啊？甚至乎系会再严重变气管炎嗰啲，会唔会噶？变哮喘 沙 吓，会唔会噶？又 呢个通常咧就会系感冒嘅时间会发生嘅，即系话咧嗱，点解会失声？失声好多时咧，我哋好多痰咧卡住喺度噶，咁样咧，所以佢哋会失声啦。咁如果你话喂落到会变咗气管炎，即系咳得好紧要，通常气管炎嘅时候咧，咳得系好密啦，痰声都会好重嘅，咁所以咧都会系喺感冒个时间，即系通常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即系之内嘅时间去发生嘅。而家 Vicky 嗰个咧系因为系。其实是最严重最辛苦的时候是过了，但剩下一些手尾咳咁样，咁所以佢个咳咧相对嚟讲系轻强啲嘅，但系咧你话佢冇事又唔系咯，总之系有条尾搞住你啦，咁所以要做嘅嘢就一定要做啲休息，头先期冇冻嘢，你饮冻嘢嘅话咧，一饮冻嘢嘅话咧，就算室温水都容易咧，即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冻咧， 室温水都唔得噶， 系啊，一定要饮暖水啊， 一定要加热水，令到佢系暖嘅。 是啦是啦，就咁样。咁因为咧， 佢有饮冻嘢噶 ，Terry 佢有噶。 我以为自己好翻咗啦。 哎呀，如果好翻就唔咳啦。系有啲病人都同我讲，我好翻晒噶啦，不过剩翻啲咳咁样，咁咩叫好翻晒咧？系咪？ 我以为我系喉咙啊痕啊，有阵时会以为有条毛入咗去喉咙啊，好痕咁样想咳下咳下咁咯。 系啦，呢、這、一个其实你个好多病都我喉好痕好痕，其实呢个就叫寒啦。系啦，行嘅嘢就啲气咧行下停下行下行下行得唔好顺畅，咁好多时候因为寒气阻住，令到我哋啲气行得唔顺畅嘅，咁、所以咧喉咙痕咧有啲咩方法咧？第一饮暖水啦，有好多时即系可能会其他喂成日讲嘢啊，咁可能饮杯暖水会舒服少少吓，即系滋润啲，冇咁咳啦咁样。咁而另外咧，其实姜都很好嘅，姜咧就系去寒气嘅，或者姜茶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啦，陈皮水都系啦，陈皮啊、保里茶呢一啲咧都可以咧，即系陈皮啊就可以化下痰啦咁样，滋润下喉咙啦咁样嘅。 吓、咁我听你头先数嗰啲陈皮啊或者系姜啊，数唔到蜜糖、啊。其实坊间都有啲人话，有几声咳啊，饮下蜜糖啦、啊、其实又系啦，帮唔帮到？但我有听过蜜糖野痰、啊，但系又。 真正蜜糖唔野痰，我屋企就真正蜜糖。 哦，真嘅蜜糖唔野痰。 纯嘅蜜糖。 哦。 系啊，纯正蜜糖其实咧，你可以留意嘅，即系尽量咧买蜜糖嘅时候咧，佢就系纯正嘅，就唔好加任何即系味道啊，或者系即系天然嘅咧，其实可以摆好耐嘅。 哦，咁啊纯嘅蜜糖，如果我饮嘅时候都系加翻啲温水，咁啊去到一齐饮，咁啊会对呢个咳就有少，即系有啲叫做养生啊，定系治疗下功效，我唔知道呢个就。 系啦，蜜糖咧佢有啲要求嘅，你唔可以加热。水嘅，加热水佢入咗泡入边嘅营养噶，所以其实你真系只可以加即系少少暖水咯，系啦。 嗯，明白。咁日咳咧都仲有好多嘢要大家留意住啊！除咗日咳之外咧，仲有啲头先提及过嘅夜咳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仲有半分钟，咁啊冇办法啦，留翻下个星期就再同阿 Terry 讲下呢一个夜咳，因为夜咳咧。啲朋友仔都好惨噶， 系瞓唔到啊！ 佢夜晚真系系咁咳噶，但系日头你又唔见佢咳。 好彩我可以瞓得到啫， 系嘛？你唔好讲呢啲过头说话。 系啊系啊 ，touch wood touch wood。系啊，好啦，我会饮暖水噶啦 ，Terry。 好啦， 系冇事噶啦吓。 我会睇住佢有冇饮冻嘢噶啦 ，Terry。今日唔该晒你先 ，Terry。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相隔超过十年，重推海外培训资助计划，以舒缓公立医院放射师流失带来的问题。计划即日起至到下个月四号接受报名，将会以全额学费资助方式吸引有理科背景的人到英国进修后在医管局任职放射师，要承诺至少服务五年。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目前全职放射师流失率大约是 8%， 承认人手有欠缺，希望今次重推计划有助降低流失率。他又说，医管局有一篮子措施加强和挽留人手，包括退休后重聘、提供特别酬金以及改善晋升计划等。梵蒂冈宣布教宗方济各的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书记今日起至到星期五访问北京。梵蒂冈在声明中表示，祖皮这次访问将为教宗所希望的使命迈出另一步，以维持人道主义倡议和寻找可实现公正和平的道路。祖皮在德国柏林出席会议时候强调，要实现和平，所有关键参与者都必须参与其中，并必须让乌克兰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和平之道。意大利传媒之前报道，祖皮在北京期间可能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强等高层政府官员会面。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说，大量武器装备仍在流入战场，而品种数量和杀伤力不断增强，导致地面战事蔓延升级，平民伤亡与日俱增，局势陷入恶性循环。他说，军事对抗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恢复和平的根本之道。中方期待有关方面积极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和呼声，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加剧紧张。中方愿意和有关各方继续加强对话沟通，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由于受到较早前的暴雨影响，筲箕湾耀兴道的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会改道行驶。另外，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封闭，而石澳道近烂泥湾、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黄马角道近圣士提反湾都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较早前浅水湾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噶啦，介乎南湾道至到中坎角道之间的一段封路重开。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私隧的沙田入口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水塘一段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车龙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段车多，龙尾大埔滘老围。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南地石矿场。而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的车龙而家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车龙排到沙田马场。而大老山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的车龙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红磡红乐道有紧急维修，去海旁方向介乎正山街至到去红联道之间全线封闭，而大窝口道都有水管的紧急维修，去葵兴方向近大窝口村富安楼的慢线封闭。观塘道有路面下陷，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中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Alex 超 B， 我见个月历在9月24日星期日画了个大心心，那日有啲咩事啊？ 尼尼姑咪就是家顺遂一生同乐日咯。 当日下午3点到4点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举行， 听闻内容咧充满温馨同埋欢乐噶， 好吸引，可以点参加噶？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未连看看啦， 到时见。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嘉明， 哈喽小白， 早晨嘉明， 早晨啊 Vicky， 哇好醒目啊！大家今日个精神状态相当之好、啊，嘉明咧过去呢两日都系非常之充满养分嘅感觉，系啊，呢两日咧真系吸收咗好多唔同嘅知识，喺西郊嗰方面咧就行咗每日都过万步，点解咧？就是、因为出席咗呢一个香港国际慈善论坛，咁喺呢个论坛当中，大家都可能有睇过啲报道啦，就话今年其实请到超过70位都系非常之重量级嘅嘉宾啦。好多唔同嘅讲者啦，好多唔同嘅一啲说法咧，佢都话大家呢个慈善事业咧，可以点样做得好啲？ 奥斯卡男配角咯，我就睇啲娱乐版多啲嘅、啊，就系、是、关继威先生系嘛？ 系啦、啊，关继威咧就系啱啱最新鲜滚热辣啦，寻日临完结之前嗰一个闭幕嘅嘉宾嚟嘅。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谈话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关于佢同香港嘅一啲牵连啦，以至到香港曾经点样对过佢，而之后引申到佢喺。荷里活最终有发展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我都讲定俾大家知，大家可以拣定心水，我有唔同嘅机会当中喺晨光第一线咧，将呢嘅信息咧发出嚟嘅，包括咗我哋提及到有除当然有关各位嘅一个讲法啦，咁另外都有谈及到一啲嘅学者咧去讲呢个人口老化嘅时候咧，点样样可以做好个慈善公益嗰方面去到做啲配套啦，有讲过新一代嘅财富点样样可以灵活运用咧，嗱呢一个嘅 talk 咧就好多啲 NGO 嘅朋友咧就喺直接啊，点样可以揾到啲新嘅财富，点可以找到啲新嘅资源先咁，当然亦都会提及到系人工智能啦。譬如话有啲好劲嘅国企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好劲九九公益日啊嗰类嘅活动。咁、其实嗰个嘅银码系好得人惊嘅。咁点样系透过人工智能又可以做得到喺网络嘅一啲嘅筹款啊？又或者嗰个危险性喺边度啊？咁、当然最后系。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搞嘅活动，咁梗系讲下体育嘅事业啦，又点样样可以造福人群嘅？ 咁哇，好多方方面面都可以讲下。 系 头先个菜单入边咧，我哋先八卦咗先啦，问下阿关继威先生先啦，因为新鲜滚热辣啦。咁嚟到啊，我哋都谂唔到啊，其实关继威佢嘅出身少少都系越南难民啦，嗰阵时嚟到香港啦，跟住啊，佢做逃星嘅时候咧，咁啊咁啱得咁巧咧。阿梁朝伟咧就同佢一齐拍戏，好多人同阿关继威拍过戏喎。原来 系啊，咁同埋佢自己本身咧，当佢系十七岁嘅时候咧，就坐呢一只嘅越南难民船叫做汇丰号嚟香港嘅时候咧，咁都曾经喺香港嘅难民营住过一年嘅时间。咁因为佢妈妈都系本身香港人嚟嘅，咁之后嚟到香港，咁系喺佢好感激咧，香港曾经即系欢迎过佢作为一个难民咧，包容佢、容纳佢。咁然之后咧，到佢到外国发展嘅时候咧，都系仍然。留恋住香港，去到唐人街咧，因为始终即系自己嗰个财富唔系好够啦，嗰阵时细细个嘅时候，咁去到外地都唔知道点算好，因为第一冇钱入到戏院睇戏，咁但系有啲咩咧，有机会接触到娱乐事业嘅咧，就系喺翻唐人街入边嗰啲嘅细细啲嗰啲 电影院啊， 唔系电影院添啊， 哦系咩？ 租碟翻屋企睇嗰啲铺头啊， 唔系碟啊，带啊， 系啊， 即系金丝啊嗰啲咯，系啊，依家讲得啦，都冇咗。系啊，远古年代嘅嘢嚟啦。 系啦，就系、是、靠呢一啲嘅可以租翻屋企睇嘅服务咧，就睇翻啲港产片啦。咁就会睇下啲大台嘅电视剧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喺嗰个时候先就话啊，原来成龙大哥。 中国人样同我有少少似，可以做到英雄噶、啊。 其实关继威个演出模式咧，好近似成龙大哥噶， 系啊， 时候都同埋嗰个肢体咧， 系啊， 嗰、那个嗰两下并嗰下手咧， 嗰两下 系、啊，我而家都做到出嚟啊！因为我有睇呢、這个， 要扎住马屁股个手系。 诶、啊，妈咪的多重宇宙呢一部咧，阿杨紫琼嗰部电影我都感觉到、 啊。 跟住嗰阵时咧，啲报道一出嚟，咪话咧啊，原先个角色系成龙噶，跟住我哋即刻咧，啲电影评论嗰啲人全部都即刻讲话，我系咪关继威个角色？哦，原来唔系啊，原来 Michelle 嘅角色咧，先系成龙咁。嗰、阵时大家。都有啲錯愕噶嘛，因為 係咯。嗱咁講翻講句咧，咁佢之後正式入咗荷里活啦，咁都係其實佢係十二歲做童星嘅經歷啦。一嚟就兩位好勁嘅導演去到揾佢拍戲啦，咁但係之後又如何咧？輾轉咁多年都好似冇乜機會咁樣。但係其實佢講翻咧，估唔到嚇，即係十七歲嘅時候嚟香港係一個難民嘅身份。五年前嚟過香港，佢都仲係一個。起起伏伏、寻寻觅觅紧嘅一个荷里活演员，都冇人识嘅。咁但系今年2023年翻到嚟香港，佢系一位奥斯卡男配角嘅得奖者， 系、啊，好厉害啦！咁亦都通常一讲呢一句咧，全场又有 系啦，又系 好有画面嘅，系啦。 所以佢就讲咧，其实佢好中意会同人哋讲佢嘅故事嘅时候，佢都自己好欣赏唔同嘅帮过佢嘅人啦、包括咗系即系当年香港去接收佢嘅一班嘅同。事啦，咁然之后再引申到去，其实香港会唔会都可以做翻多少少嘢，去到支援一啲非本地嘅人呢？譬如话，如果香港当年唔包留佢，或者系唔去接收佢哋呢一班嘅难民嘅话，同船嘅朋友会系有啲乜嘢嘢嘅着落呢？嗱，讲开同船咧，有趣过，佢俾个分 fact 我哋，咁就话咧，原来当年咧同佢一齐坐呢一架汇丰号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有佢同埋另外有27位嘅船员。咁呢度28个人啦，总共全部都系难民身份嚟嘅。咁佢就劲啦，而家系奥斯卡级嘅男演员啦。咁、但系另外有一位咧，都系唔野少噶。唔知大家有冇印象？有一只嘅泰式辣椒酱咧，全个樽身都系红色，个盖系绿绿地嘅咧。 有， 好中意， 好出名噶啦，世界著名嘅呢一只辣椒酱咧，原来个创办人咧就系当年同佢同船噶。 哇！ 真系估佢唔到， 识于微笑佢真系。 系啦，咁所以佢都喺直间同佢哋讲啊，嗱，呢个辣椒酱咧。都是当年同我一条船嚟过香港噶。 小白嗰阵时都记得咧，越南难民阿 Vicky 就真系好细个， 可能 未出世。我记得嗰阵时咧都有嗰、那个难民营咧。咁、我细个都有问妈咪咧话啊，其实佢哋点解要过嚟嘅？跟住话，哎，佢哋国家好乱啊。呢一句咧，我好记得嘅咁样，因为越南难民营之前咧，其实都会抵抗啲难民嘅、我记得都打得好紧要啊，都有啲少少。打嘅畫面，跟住最後就政府就俾咗地佢哋，跟住就安置佢哋喺嗰度做一個過渡嘅房屋咁樣咯。係 啊， 咁跟住有啲社福界嘅朋友仔都去睇下佢哋居住嘅情況啊，咁慢慢都優化改善，跟住最後一批難民都回國咁樣咯。即係呢個就係成個系列，我印象之中係咁樣 的。有部分咧，我記得都可以即係成為香港人嘅，即係如果貢獻得好嘅話啦。咁當然，我覺得即係咁多年以嚟，我諗翻你細個咧，越南難民嗰個問題。其实都是大，甚至乎听电台都有啲越南文嘅广播， 不漏洞拉 咁样，无精神女咁样 啊 嘛， 系啊， 唔识讲啦。咁但系即系听翻，或者谂翻你以前嗰啲嘅画面嘅时候咧，都系一幕又一幕咧，大家喺嗰个时候就应该谂下点样去帮忙佢。咁当然啦，社会上当其时都有好多唔同嘅议论纷纷啊，又话应该系咪要继续帮啊？咁我都记得有呢啲嘅画面喺度嘅。 不过每件事过渡咗，你睇翻都系比较美好咯。你谂下，即系关继威呢个例子，咁佢都不断 credit 同埋多谢。香港即 系 一个比较二次嘅一个孕育地啦，我可以咁去形容啦。咁我估呢个社福嘅慈善论坛就唔系净系追星嘅，仲有其他好有涵养嘅，特别系讲到咧老龄化嘅问题啦。咁老龄化呢个问题咧好深入噶，其实香港老龄化大家就知道啦。但系咧香港老龄化系好有趣，因为香港嘅老龄化咧啲老人家系好有钱嘅。即系譬如咧，你睇咧银债咧，即系申请政府嘅银债，你咪要到一个年纪，你先可以买呢、這个老人债券嘅。其实咧申请咧好踊跃噶， 系噶。 咁咧几千一手咧，1万蚊一手，有啲长者咧可以咧。 十手咁去认购㗎喎。呢、這个老人。咁你就觉得个财富原来都有少少倾向咗喺长者嗰方面。咁、但係又老龄化，财富又喺长者嗰度。咁点搞呢个社会。 都有趣嘅，提到呢一个人口老化嘅问题呢，都系一个全球性嘅问题啦。咁香港都比较严重啦。咁都有讲过呢，其中呢一个话题呢，就揾咗一位系嚟自澳洲大学嘅学者啦。亦都有揾到一位嚟自日本嘅一位学家。咁佢哋都有讲过呢，喺佢哋唔同国家嘅一啲睇法，咁其实对比翻香港都有啲嘢可以用得着嘅，譬如话当中可能有一班系本身自己可以自力更生嘅，佢哋本身都仲系一嚿嘅财富滚存当中嘅，咁佢哋可以照顾到自己啦，咁佢哋可能甚至乎帮忙其他嘅人添啦，咁咁但系有啲可能真系弱势一啲啦，譬如话日本咁样先算啦，日本嗰个文化，小白你可以更正啊，就系通常咧，当啲仔女大晒之后咧出去住啦，咁呢个都系好多唔同国际市场都会经常见得到嘅影像嚟嘅，咁但系原来好多人咧喺日本老去咗嘅一啲男士、女士咧，佢哋就唔会再有家庭呢一个嘅观念嘅，因为啲仔女好少翻去照顾佢哋，咁所以佢哋老咗，如果唔系住所谓安老院嘅话咧，佢哋就系独居，或者净系同自己嘅另一半过度余生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喺点样样去安置呢一班自己过度余生嘅老人家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咁可能衍生到去澳洲。其实嗰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吸引到多啲嘅年轻人或者一啲喺医疗界别嘅朋友去投身去到服务呢一班真系有需要嘅长者。譬如话讲到喺澳洲大学啦，咁佢哋都会有 nursing 可以读啦，香港都有啦，咁咁去到嗰边读嘅时候咧，佢哋都做过实验嘅，就试过不如咁啦，我哋将照顾老人呢一个嘅系列摆喺第一年做咗先。哇！全部学生劲唔中意，因为可以想象得到嗰个情况系好复杂啦，好多嘅嘢要照顾啦，可能要即系有好多嘅大小二便啦，有好多唔同比较好切身感觉上啲 nursing 即系身光颈靓嘅学生仔入到去学堂嘅时候唔想做嗰啲嘢， 或者代沟，屋企已经要对住阿爸阿妈，佢哋已经老人家啦，你一嚟第一二年已经要我照料呢一啲，你系咪将社会最冇人做嘅一啲 dirty work？拱咗俾我啊咁样，嗱呢啲可能系啲year one year two 嘅学生谂嘅一啲嘢啊， 系啦，咁所以当你第一下就接触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哋比较抗拒嘅，咁好啦，之后就调节咗啦，咁啊将呢一件事咧摆到去佢毕业嗰年做，大学正常嚟讲就四年毕业啦，咁去到最尾嘅时候做咧，就发觉佢哋终于都明白啦，点解长者医疗照顾呢一个系列系全个医疗系统当中最复杂、最有所谓嘅复杂性之余。佢係好 sophisticated 啊，用到 好有挑戰性啊， 去到形容啦。佢係好發展嗰方面咧，係要好宏觀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因為當中包括咗你有好多唔同嘅醫療狀況，你要知道當下嗰個診斷係點樣，之後你要判斷究竟呢一個時刻需唔需要去醫院，再加上你日常起居嘅照顧，點樣去安排一個長者佢喺屋企當中嘅燈光，點樣去安排佢啲牆嘅顏色，點樣去安排點樣去照顧得好一個人。是一个好重要的学问嚟嘅。咁所以当佢成个嘅逆转之后呢，就发觉啊，大家都接受原来呢一个先至係医疗界嘅顶尖。喔、 哦。 咁所以呢个嘅所谓 set branding 啦，都係呢一个嘅重新包装过之后呢，咁接受嘅能力就强咗好多啦。咁、即係始终睇返喺唔同国家可能有唔同嘅一啲应用程式啦。咁但係睇返香港都系嘅。香港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照顾方面，就算系一隻智能手表。其实老人家用得到智能手表嗰个嘅能力可能只标嘅百分之一， 系啊， 即系佢只不过系知道哦，睇到时间啦，可能睇到信息啦，基本嘅嘢佢会知道点样用。但系只标当中收集到所有嘅数据，可能包括咗你嘅究竟呼吸每一下嘅深度有几多，甚至乎唔系净系一般嘅我哋嘅生理迹象，一啲嘅心跳啊，甚至乎系啲所谓即侦察到你嗰个血压啦咁样，系好多好多唔同嘅数据可以透过一个小小嘅带得上身嘅工具话到俾你知，会唔会从呢一方面可以发展多啲人手又多啲去投入呢个市场？咁可以幫到更加多嘅長者。 哇！嘉明咧，呢個論壇咧，就係講咗兩個重點啫，都用咗十多分鐘時間。 啊、 你仲未講嗰個青年人嗰個發展啦，頭先又 講體育啦， 係體育啦， 人工智能，仲有啲又可以分享一下啦。所以枕住喺晨光第一線，不斷發放正能量俾你啊。Maybe I'll just disappear. I don't wanna see a tear. And the weekend's almost here.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 know he'll be a mess when I break the news. But I'll be picking up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 know there'll be a mess when I break the news, but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ma take what I wanna, stay late if I wanna, I'ma do what I wanna do.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I'm picking up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 know there'll be a mess when I break the news, but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做得善事多，人都特别靓嘅。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两日嘅经历之后咧，我发觉真系出席得，无论系一啲本身做开慈善家又好，本身做开一啲公营机构又好，或者甚至乎只不过去八卦嘅人咧，都系有啲善心，所以即系周围嘅笑容系特别多嘅，特别靓嘅。听过有 Selena Gomez， 佢都做好多善事噶。听佢新歌叫做《Single Soon》。 晨光第一线 ，Vicky。 除咗咧，即系做多啲善事，个人开心啲，笑容多啲之外咧，我妈咪细细个成日同我讲噶，食多啲鱼，皮肤靓啲，滑啲，系咪啊？ 饮多啲鱼汤啦， 系啦，饮多啲鱼汤，咁咧就会个人咧皮肤靓啲，开心啲咧，人哋睇落咧都会啊 OK 喎，呢个人 OK 喎咁样啦。咁但系咧，原来最近咧，即系上个礼拜经历完呢个暴雨之后咧，有人咧。喺个大埔嗰度咧，文娱中心附近啦，咁就出现咗好多鱼喺度。咁有啲人咧就捉嗰啲鱼嚟翻屋企煲汤啊、煮嚟食咁样啦， 得唔得噶？ 系啦，咁有啲网民就话：，好似唔系咁好，因为你都唔知道佢系经历咗啲乜嘢咁样啦。咁所以咧，又想问下大家啦，你哋食鱼嘅时候有冇啲习惯，又或者中意食啲咩鱼嘅咧？鱼啊 ，fish 啊！ 鱼啊，依家过咗休渔期啊，多啲选择咯，系咪啊，小白？我记得依家啲鱼都平翻啲啦。如果你话啲海斑咁样，即系养又好，即系海捞翻嚟嘅，都起码平咗十零廿蚊咯。我都有行下街市啊。 如果你话普通啲嘅鱼嘅话咧，通常都系黄花鱼、红三鱼呢啲，即系 鲳鱼咯， 即系最普通嘅。 稳阵之选 系啦。咁有阵时你买咗翻嚟又可以即系冰格嗰度，万一有啲小朋友想食嘅，咁你又可以煎一煎俾佢。咁呢啲就会。穩陣啲喺河鬧上嚟嗰啲， 真係唔知 我河鬧上嚟，我放生翻俾佢啦。 都係嘅，嘉明係唔係好識攆骨嘅，所以啲魚越冇骨就越好啦。 Fish finger， 嗰啲人食魚啊，嗰啲 成日話咧嗰啲元朗烏頭咧，大家唔好迷信，下下都釣上嚟。其實依家今時咁有好多元朗烏頭都養 嘅，係啊，人哋個養殖場好厲害㗎，人哋 大家真係唔好諗多咗，我想 已經係一個產業嚟㗎啦，呢個問題 係啊， 除咗。嘉明之外咧，食下炸鱼咁样嗰啲啦，咁嗰啲多数都系冰鲜啊，系咪？咁如果真系去街市买鱼，小白又知唔知道点样可以拣一条新鲜嘅靓鱼咧？ 见到佢唔系死鱼咁嘅眼咯， 咁样为之死鱼眼先， 双眼无神咯，只眼咁望住， 即系佢仲会 bling bling 咁样眨眼。 其实咧，有啲朋友咧就如果你话即系要睇佢新唔新鲜嘅话咧，可能会睇佢譬如光泽啦，啲鳞啦。咁当然你可以摸佢系最好啦。不过我谂街市都唔想噶啦，你个个真系揿佢原本靓都俾你揿到霉啦，系啊。所以咧，我自己第一我自己如果去街市买嘅话咧。我普遍嚟講，我都會揾啲第一熟嘅啦，第二就係見佢流量都快，咁你啲貨去得快咧， 生意好， 生意好， 口碑好， 口碑好，咁你啲貨去得快嘅話，其實好簡單，佢啲魚就係會新鮮咯。如果你發覺嗰間永遠都冇乜生意嘅，咁佢啲魚你可能都擺咗成招啦。用呢個方法咧，喺最短嘅時間之內判斷到底呢檔啲魚得唔得咯。 咁其實點樣咧，就揀下啲靚嘅魚咧，即係可能你未必真係買一條識游水嘅魚噶嘛，可能真係好啦，瞓咗喺度。嘅鱼咁究竟知道佢系啱啱过身啦，定系还是死咗好耐咧？咁样啦，咁其实原来都有啲方法嘅。啱啱小白就话唔好揿啦。咁如果你可以揿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似我哋人嘅皮肤咁，当我哋人嘅皮肤靓嘅时候，青春嘅皮肤咧揿落去系有弹性嘅，系紧致嘅。咁嗰条鱼咧就系为之好啦。咁同埋啱啱小白 都有话啊，睇佢嘅眼睛啦，的而且确睇佢哋嘅眼睛咧，系可以知道佢哋系咪新鲜嘅。如果瞳孔放大嘅话咧，咁就系最好啦。同埋咧，唔好有啲混浊嘅色。 哦， 系啦，咁所以咧都可以从如果观察嚟讲咧，都可以透过呢啲嚟到去啊，嚟到去知道究竟呢条鱼新唔新鲜啦。咁除咗其实食鱼，除咗系令到想我哋身体健康之外咧，其实而家食好多嘢都话要啊环保啲。好啲咁樣啦，有冇聽過環保魚啊？ 我反而有聽過可持續發展嘅魚類咯，係 啊，環保魚我就唔敢啦。 我哋頭先喺咪好同小花仙仔都無聊講環保魚咩、啊？無限復活， 無限復活，或者我食咗啲肉，然後個魚骨熬個湯俾你。 環保魚咪舊時嘅年代咧，即係家境冇咁好，我自己屋企都係啊條環魚食一半。跟住第二朝食埋另一半佢嗰啲咁樣咯，係翻蒸咁樣咯，係啊，硬嘅啲肉，不過唔緊要，係啊，咁都係有一個情懷喺當中嘅。 一魚幾食咁樣，係 一魚幾吃咁樣咯，感受多味魚咁樣係嘛？ 一魚兩味咁樣係 咯 係 咯。 嗱，其實咧可持續發展嘅海鮮咧，就係即係相對咧，即係等同於係叫做環保魚，只不過名稱上面唔同嘅啫。咁其實咧，除咗之外咧，就係可持續發展之外咧，就係其實佢當中咧就係。知道呢一啲嘅海鮮係合法得嚟嘅，而唔係咧係過度捕撈啊或者亂咁嚟嘅。咁而且咧係嗰啲魚咧，亦都係適當咁樣去管理。係啦，咁同埋咧，亦都會係知道哦，原來嗰啲魚咧係唔係一啲瀕臨絕種嘅魚嚟嘅、 啊。 其實而家咧有好多咧日本鰻魚啊、南鯨吞魚。吞拿魚咁樣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算係呢個瀕危絕種噶啦。咁所以如果去食嗰啲咧，我哋就盡量避免唔好食呢啲咁樣嘅魚啦。咁我哋點樣可以知道呢一啲嘅環保嘅海鮮係點樣係唔係咧？其實我哋可以上網了解啦，因為上網咧有好多唔同嘅五個標籤咧，大家都可以知道。係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魚咧，你都會見到有嗰啲認證嘅，佢會黐咗喺上面嘅。咁假設如果唔係，我真係去街市，咁點樣咧？我哋可以上網咧就可以知道咧啊有。啲首選嘅海鮮嘅，咁佢係綠色嘅，咁其次咧就係黃色嘅食用海鮮，最後大家避免咧就係紅色嘅海鮮。 咁 喺 邊個網站可以知道？ 係啦，我哋係可以咧去上去呢一個海鮮選擇指引，我哋上網咧打呢一個海鮮選擇指引咧，都可以了解得到究竟咧嗰啲魚係屬於邊一個嘅顏色。咁去海鮮買魚嘅時候就可以知道佢係咪環保魚啦。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星期三嘅早上啦。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大市嘅情况啦。啊，琴日咧，港股都行得麻麻地啊，吓咁啊，恒指咧五年跌啦，累跌咗咧819点啦，继续咧险守喺18000点嗰度啦。咁啊，18000点楼上就18025点啊，有翻25点回翻。分俾大家咁样讲笑咁讲啦，咁但系Kenny 琴日你喺节目入面咧都真系有讲，继续喺个 trading range 嗰度继续18000点顶得住咧，有机会啊咬腰上翻去，有机会咁样，咁啊睇法系咪继续维持咧？咁啊大市嘅投资气氛系咪近排都少少观望？因为琴日咧直情系个成交都低啊，亦都咧指数方面都冇乜方向。不过咧闻说咧国家队啊疑似大手买入海外嘅上市嘅中资股嘅 ETF， 咁啊系属真属假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一次个分析啦，唔该晒。 好啊嘛，大市明顯都係繼續一個冇乜方向嘅一個上落市局面喺度啦。咁大家都等緊一啲消息啦。第一就係等緊呢個係13號啦，就係呢個今晚美國公布嘅 CPI 數字啦。因為呢個數字方面咧，就都喺短期裏面都比較關鍵啲，因為近排嚟講嘅市場焦點咧。又睇翻上去嗰個係息口嘅情況，因為個債息方面咧，個長債息都係比較高，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會係擔心咧，就係嗰個通脹上邊嘅問題咧，都未必咁快可以係解決得到。尤其是嗰個美國 CPI 方面咧，跌咗落去3%到嘅水平嘅話咧，就似乎都跌唔落啊，甚至乎可能有機會咧有啲反彈嘅趨勢添。咁暫時嚟講咧，都係比較相佢聯邦儲備局嗰個2%嘅通脹目標咧係有啲距離嘅。咁即係意味住咧，那個息口情況方面咧，都可能有機會咧係要再加，就算唔加，起碼都 keep 住一個高息咧，都維持一段時間咯。咁所以變咗今個禮拜咧個關鍵點咧，就會大家會睇多啲個 CPI。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咩啦？睇蘋果啦。 琴日發布會啊嘛， 係啊，發布會就睇 iPhone 15究竟有幾吸引，有幾勁啦嚇。咁都我諗同預期都差唔多啦，都係睇翻嗰個鏡頭啦，因為而家都 upgrade 都冇乜特別可以 upgrade 啦，最多就係、 物料咯，係咪用 titanium 啊？好似話 哦，係係依個都係個突破嚟嘅，同埋都係嗰個插頭咯，插頭就由依個係原本蘋果嘅即係嗰個係典型嘅 Lightning 咧，就轉做USB-C， 依個都係一個大勢所趨咯。咁可能大家就睇下啲科技股嘅嘢。不過琴日就咩啦，蘋果就似乎股價咧就麻麻地啦。就算呢個有發布會嘅話咧，Apple 嘅股價方面咧都要跌少少啦，跌咗 1.7% 嘅。 咁啊爭少少啦，轉個角度同 Kenny 跟進下啲內房股啊，點解咧？咁內地政府都頻頻出招啊，咁中央近期咧就連續出台咧提振咧房地產嘅政策啊，基本上咧每兩日就一個好消息傳出啦。琴日咧就傳出埋咧北京市啦29個小區啦二手房嘅交易指導參考價咧已經取消，意味住咧北京咧進一步放寬呢個限價嘅措施。咁啊，即係我哋梗係睇住北京口噶啦，係啊。咁啊，北京都放寬，係咪意味住都釋出綠燈咧？而再加上碧桂園啊六隻內房咧就獲得擴展嗰個還債期咁樣，好似裏裏外外都開綠燈，而且嗰啲叫你買中山樓啲電話又頻頻打俾阿鄧生啊，打俾你，先生冇興趣買啊中山啊，買珠海樓咁樣， 大灣區啊咁樣。 喂，其實真係即係完全都冇停過嘅，究竟呢個大灣區嘅房地產市場都幾蓬勃，日日都收到電話叫你買樓。Kenny， 你係咪都係咁樣嘅？我想問下。 係啊，不過嗱，依個係正常嘅，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國家政策方面，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啦，個主力就係以補交樓為主啊嘛。補交樓就係除咗啲市民方面咧係可以買俾咗錢可以買收到樓之外，就係、啲發展商可以賣樓啦。因為當佢賣樓嗰時嘅話咧，咁就可以有 cash flow 現金流翻嚟啊嘛。咁做到一個貨如輪轉噶嘛，咁所以其實雖然大家而家焦點咧就喺啲發展商方面個債度好龐大個債務，但係咧就其實係相信短期都搞唔掂噶啦。咁你focus 喺個債務上邊，其實係一個死胡同嚟噶嘛，根本搞唔掂嘅嘢。咁反調翻轉國家政策就係唔好啦。總之你依個係自己生存得到先，即係債就後話啦嚇。佢起碼間公司可以繼續生存嘅，可以應付到日常嘅出糧啊、日常開支啊、找數啊啲等等，咁呢啲一定要賣到樓先有噶嘛。你房地產公司唔賣唔到樓，根本冇收入噶嘛。所以就首先搞咗補交樓，令到間公司繼續生存。咁所以變咗你形成咗咧，就係好多地方方面咧，開始就會係循住呢個方向嘅話咧，就放寬個限購啦、限價啦。咁首先第一步就限購先啦。第二步嘅話咧，限價啦。點解要限價呢？因為之前咧，其實好多盤咧限咗價咧，除咗上限之外咧，佢限下限嘅喎。咁啊就變咗即係如果你當你限咗下限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啲購買者覺得都唔啱價嘅，都仍然係偏貴嘅時間嘅話咧，咁佢就唔會買啦嘛。咁即係好似之前嗰個係我哋香港咧長實一個深水炸彈掟落嚟嘅話咧，令到成交係增加翻個，因為咧去到一個市場嘅價錢，大家覺得可以買啦，咁又咪有 transaction 咯，有交投量咯，咁所以變咗咧必然係要將嗰個限購咧同埋限價方面咧係慢慢放開嘅。 咁嚟緊有冇機會睇得樂觀少少啊？內房我哋都講咗兩三年啦，喺節目嗰度，大家都係審慎啊，或者都係避之則吉啊。到依家目前為止，有冇機會真係轉一轉綠燈咧？內房方面， 睇下你樂觀個定義係乜嘢？如果你話個樂觀定義咧，係一個可以繼續生存嘅，我覺得係嘅，即係大大改善咗。好明顯，國家而家都希望啲內房係生存得到先。

8:23，今日咧都系揾嚟好多唔同嘅好嘅活动啦，俾大家嚟紧可以参与啦。咁除咗最传统嘅大坑舞火龙之外咧，其实咧利东街咧今年都搞旺夜市啊嘛。咁、你都知道依家喜帖街嗰度就旁边都好多商店啦。咁佢都有个 LED 嘅火龙叫做舞火龙去贺中秋嘅活动嘅咁、样。 由大坑去到湾仔喎、 啊。係啦嗰边有传统嘅你又可以睇,LED 嘅你又可以睇、即係各种口味都迎合到你啊。睇嚟今年中秋呢只要好天气呢大家一定会外出消费啦。讲、真即係依家都开始买月饼啦，要送礼嘅送礼啦、要俾爹哋妈咪嘅你都好俾定啦咁样。嗰啲中秋嗰啲果篮呢已经 pack 好晒㗎啦。嗰啲有碌柚啊嗰啲呢。啊讲开碌柚真係。是中秋呢先食㗎咗。 同埋羊肚囉。 羊肚我好鍾意食。碌柚呢舊時真係會製作嗰個燈籠㗎嘛。 哦、 即係攞啲碌柚皮呢中間插支蠟燭咁樣呢。 係呀。 跟住扮有燈籠玩。你有冇試過㗎呢 有細個必玩㗎喎。 係啦必玩㗎喎。 有啲貓奴甚至乎搵個細細個嘅碌柚呢倒轉咗當頭盔 碌 低隻貓。 哎呀呢、這個有見過啊。係、喎。今年買返個粒落隻狗嗰度先。同佢影返張相。 粒落啲小朋友度啊。 咁大喎个头， 甩落自己度啦。 系个碌柚冇咁大，个头太大。 碌柚皮都可以物尽其用嘅，可以摆雪柜辟味嘅， 系 好多嘢可以用得到啊。咁除咗头先讲，即系譬如话利东街一带啦，仲有其他某大地产商咧嘅九个商场咧都会推出唔同嘅优惠啦。咁、但系咧今时今日譬如琴日咧咪讲咗话免费泊车嘅啲优惠啦。咁嗰个就另一啲商场或者另一个大嘅地产商嘅。今日讲呢一个咧就要主力咧要你成为会员储分嘅。咁咧你储咗啲分咧，佢就俾你夜缤纷嘅时候咧可以无尽嘅优惠啦。咁、但系咧首先佢都要刷一刷佢个 app 嘅流量嘅。咁啊位置有度我就唔讲系边一间嘅地产公司啦。咁、但系佢个储分机制咧都几健全嘅、包括咧可能你消费满一定额度咧，可能百零分到，咁、就换到一罐罐口鲍鱼咁样咯。咁、其实都好似几多嘢换嘅。嗱、转个头再同大家跟进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换得到啦？咁、或者往后嘅时间可以再多讲少少。依家都系啦，智能科技嘅年代咧，好多时候，譬如你入到一啲地产项目嗰度泊车，泊完之后佢都问你啊，你有冇我哋嘅会员啊？有会员有多一两个钟头啊？你有冇呢啲情况？ 有啲佢直头泊嘅时候，佢系要你有即系出示咗佢哋嗰个 app。而家咁样噶，佢哋出示咗个 app 之后咧，唔够噶。佢會撳你嗰個 app 噶，睇下你 register 咗未噶。如果你未登記咧，佢唔做個優惠俾你。 係啊， 咁又啱， 好嚴格 嘅 而家。 你冇得呃人哋嘅。 以前咧就咁 show show 俾佢，哦有噶咁，哦得啦得。而家唔得，佢撳埋入去噶。 所以每樣嘢都會員制咯，連呢個主題樂園都會員制啦。 啊、 因為今日打開報章都睇到咧有個快證啊，定比你早啲入去啊，199蚊。咁我就唔係家長嚟噶啦，亦都唔係呢個樂園擁戴者啦。咁但係咧，阿小白同埋嘉明啊。都要凑下啲细路仔入去。咁、我即刻问嘉明啦，话：喂，呢个199蚊嗰个咧，其实点样玩？有冇着数噶？系咪真系俾200蚊唔使就入去？因为我有十几廿年冇入过去噶啦嘛。咁你而家减价，系咪响应政府啊？平少少入去俾我玩下咁样。 嗱，系平少少有机会入去完嘅。佢呢个叫做提早入园证。提早嘅意思即系咩咧？嗱，人哋正常开10:30啦，佢就俾你提早落园，正常开嘅时间最多一个小时，我当你9:30可以入去先玩咗一转。 啱啊！神光第一玩啊， 系啊，系啊！我哋节目都未做完，你已经入咗园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只系有5样嘢系开，11间铺头同埋有啲餐厅系会提早开嘅。咁、变咗你可以玩嘅范围咧，就唔系全个乐园啦。咁、都预你一个钟头未必玩得晒嘅。咁就俾你系5个设施，包括咗就系佢新开嗰、那个世界啦。咁同埋嗰度连带嘅都有2-3个系大家都经常会去畅玩嘅，啲比较适合啲细小啲嘅小朋友嗰一啲。嘅乐园设施咯， 嗰、个世界系咩啊？即系阿 Elsa 同埋 Anna 嗰个 北极圈啊，北极圈、 落晒雪嗰个咧， 冻冰冰嗰个， 好北欧嗰个咧。 我北欧嗰个系新开噶， 嗱未开嘅，因为其实佢系11月20日先至开，咁所以呢一件事咧系佢嘅第二日，即系21号啦，唔系而家吓，系11月21号， 而家先9月啫， 系啦， 啲细路仔咪望穿秋水咯。 嗱，其实呢个系一个策略嚟嘅，因为始终年票党咧系需要续会噶嘛， 系啊， 呢个就系续会定系唔续会嘅关键时刻啦。究竟你嗰张年票系唔系到期？ 可以支撑到去开幕嗰一日咧、 嗯？ 你需唔需要续会先至可以入到去咧？ 如果续咗会嘅朋友又试过嘅话，又发觉、哎、我又真系好中意，又会继续续会、啊。 Sorry， 我想问一样嘢啊，咁系咪年票先可以用呢个199蚊早一两个钟头入去咁样？ 其实佢就唔系话你一定要年票嘅，不过呢个价钱咧就唔包入场券嘅。所以如果你冇年票，你本身又冇当日嘅飞嘅话咧，你玩完唔该你十点半就要离开啦。 哎呀， 就翻翻去文明嘅世界啦。 即系玩咗一小时， 一个钟， 童话世界得一小时啊？ 系、啊， 哎呀，好残忍啊！ 一小时生活圈， 唔系咯？ 你净系可以喺入边生活一小时，但系嗰啲卡通人物出唔出晒嚟噶？ 我估嗰两个公主就应该会出嘅， 翻工未噶？ 翻嘅。 会唔会嗰啲咩可加可减噶？ 咁佢都话到明，佢唔系全部开晒噶啦，佢净系嗰一个范围俾你玩一个钟咯。 有限度服务喎、 啊， 到时可能高飞狗喺度，变咗暴露图又唔喺度噶啦。 两个都应该唔喺度啦。 有巴斯就未必有胡迪噶啦， 冇三眼仔咋？ 系咩咁惨啊？ 系啊，唔系你话咩啊？ 绿色嗰啲士兵，喂卡士扬得滞咯。 提早嘅话咪夜晚去咯，因为人哋今个礼拜五开始都会延长呢个夜晚嘅营业时间，平时九点几放完烟花酒，今日去到十点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医管局相隔超过十年，重推海外培训资助计划，以舒缓公立医院放射师流失带来的问题。计划即日起至到下个月四号接受报名，将会以全额学费资助方式吸引有理科背景的人到英国进修之后，在医管局任职放射师，要承诺至少服务五年。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目前全職放射師流失率大約是 8%， 承認人手有欠缺，希望今次重推計劃有助降低流失率。他又說醫管局有一籃子措施加強和挽留人手，包括退休後重聘、提供特別酬金以及改善晉升計劃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啟德郵輪碼頭早上有郵輪停泊，预计旅客落船高峰时间是朝早九点半到十点半。摩洛哥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901人，另外有5530人受伤。目前西班牙、英国和卡塔尔的搜救队正在当地协助，而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就说已经向摩洛哥提出援助，正等候摩洛哥政府批准。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已经向当地医院援助物资，并积极参与救治。新华社记者表示，从南部城市马拉克什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奥伊尔金，中途遇到小规模山泥倾泻，道路一度被阻断，几部运送救灾物资的大货车被迫停在路边。奥伊尔金卫生部门和西班牙救援队的负责人都说，由于地震灾区位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成为展开搜救的最大难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朋友弹和 F-16 战机不会改变战场形势。普京说，提供这些武器不会带来改变，只会拖延战事，而不加限制地提供这些武器令人担忧。他又批评美国政府公开表示使用集束弹是战争罪，但自己就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另外，普京表示，自乌克兰反攻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遭受巨大人员和装备损失，乌方反攻无成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2825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85美元，卖出1913.4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咧，影响到挤塞噶。咁先讲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青云路去翻黄珠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明琴路啦，近住明琴轻铁站对出噶。重复多次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青云路啦。去翻黄珠路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明琴路啦，近住明琴轻铁站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翻去红天路噶，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啊，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咁而喺新界区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窝，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大埔铁路码头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窝，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排回去北角消防局对出。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北角消防局对出。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嘅九龙入口啦，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阿 Lu， 你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小食你会做咩噶？ 去小食部买嘢食咯，同同学捉伊恩咁咯，仲会有咩啫？ 仲有一样噶，就系、是、打钟嘅时候要定格啊。 系、哦。 究竟点解打钟要定格？你小学嘅时候又有冇呢啲规矩？最奇怪嘅动作又系点嘅咧？ 咁你就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做啲乜嘢好呢？今日大家咧都可以做下运动，而呢一个运动咧好简单嘅啫， 系 只要我哋企喺度， 系 然之后迈大只脚，再合翻埋只脚，再迈大只脚，再合翻埋只脚，开合跳，试下。 就系小白比较中意做呢个 H I T T 啊 ，H I T， 不如咁啊，除咗 而家即刻做咯， 即刻擘大同埋收埋之余咧，其实。 其实只手咧可以咧，即系我哋只脚再提高少少，然后只手咧就喺个大髀下低嗰度咧。就畫一圈咁樣， 我以為拍手喺個大髀， 類似拍手咁嘅動作。 又冇咁難。嘉明今日著咗短裙， 我要除鞋啊！ 嘉明今日著咗短裙， 嘉明著咗啲好短嘅裙翻嚟。 嘉明免疫啊！ 佢依家知道自己瘦咗好多咧。 咦？你都係裙嚟喎，咪呢條 Vicky？ 係 啊係啊。 喂，咁不如咁啦，我同小白做啦， 你哋 做高 級版，我哋做正常版，好嘛 ？Vicky， 好啦，好好好， 嚟啦，準備， 一二三， 一。 继续咯，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哎，好精神啊，好精神啊！ 其实应该拍低佢， 系啊，知唔知道咧？有一 只嘉平台见 大企业咧，好中意朝头早咧，仲系做早操嘅，特别系咧两大嘅国产品牌体育品牌啊吓，佢哋因为都系做啲运动嘢啦。起家咁，佢哋咧每一日嘅早会咧，其实咧都会咧做一啲叫做养生操啦，或者健康操啦，去做完早操。 耍啲拳添啊，有啲系。 系啦，去做完早操先会开工嘅。 尤其是好多，我都记得好多年前都曾经透过晨光第一线同嗰一众嘅工友们做下晨光即安操啊。 喂，旧时真系有成晨光即安操， 系啊， 我记得有 系。 挺开心 啊，啊大家一起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一起做一个热身，真的有些专业的运动界的朋友去帮手带这个早操，做完之后真的整个人醒了，再去开工都真的加多几把劲。 我记得那时候有入过工地啊，跟那些工友们一起做这个晨光即安操的嘛， 很 正啊，是啊。 即除了是个人都会动那一下精神之外呢，是大家整班伙计一起做一件事， 是啊， 那个力量，那个魄力啊，令到那些人醒了啊。 是啊，这个我哋今日都係第一次有呢、這個叫做運動嘅操作啦，咁、希望即係四位主持人啦、嘉明啦、小白啦、阿歐啦同埋 Vicky 咧，都可以將呢個咧正能量咧滿滿咁樣遞送到俾大家。 呢個幾好，呢、這個非常之好。今日呢個係十下開合跳，係啦。喂，下次可以整下引體上升，叫邊個諗啊？呢個 你做，我可以幫你影。 我哋睇啫， 講多咗，唔好意思啊， 同埋啲難度係冇咁高嘅，因為係監製咧同埋。阿船仔定嘅呢啲题目，船仔咧会因应自己嘅运动量咧，佢嘅运动量系近乎接近零， 零啊， 系接近零。 佢跑十米就开始气喘噶啦， 所以呢一个开合跳都已经有一个挑战喺度， 极限嚟噶啦。 我都要帮船仔讲翻啲嘢嘅，船仔有跳舞 哦， 系咩？佢跳咩舞？ 佢系咯， 佢都有做啲运动嘅，带氧运动跳下舞嘅，系啊。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系啦， 唔好成病坏咁样啦。 听日请我睇下跳舞课程。 好虚啊！佢有阵，块面又白咁样。 呢个时候学习下做啲亲子嘅技能先。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Emily。 早晨啊，嘉明，同埋各位听众。 好啊，再次揾到咧，就系嚟自循道卫理仁镇社会服务处嘅治疗经理有温姑娘咧陪住我哋嘅，开始咗呢一个伴读嘅话题啦。其实真系点样样可以陪伴到小朋友有最高效嘅伴读咧，都系一个好深嘅课题嚟嘅。嗱，我哋上次就讲咗少少伴读嘅好处啦，点样样可以帮小朋友喺开始掂本书之前做定一啲嘅准备功夫啦。咁好啦，我哋今集咧系咪真系可以落手去拣书啦？ 冇错啦，系啊，咁啊，头先嘉明讲到高效能嘅伴读啊，都知咧喺香港咧最紧要系咩咧，就系 靓仔， 系啦，扮靓仔，系啦，咁但系咧伴读啦，陪伴小朋友去阅读啦，仲有系培养佢哋一个阅读嘅能力啊，其实真系一个咧好漫长嘅过程啊，我会比喻为食法国餐咁样，唔急得噶，而且要慢慢咧慢工先可以出世噃，先有一个好精美嘅系啦嘅一个餐响嘅咁样，系啦。咁咧其实咧我想重温多少少点解要阅读啦，我哋再讲拣书啦。有一句说话咧我好鍾意讲嘅，就係小朋友咧其实係在我哋家长啦，仲有成年人咧嘅培育之下咧，佢学习如何阅读，但系咧最后尾咧，佢会成为一个咧透过阅读学习嘅人，即系咧我哋话 from learning to read to reading to learn， 系啦，最后尾咧佢大个咯，其实咧佢真系要自己去透过阅读学习，而呢个都系我每一天都做紧嘅嘢嚟嘅，系啦，我每一日都要透过阅读学习啦。有啲家长可能话我唔中意睇书，咁你可能睇网上新闻啊，翻工要签份合约啊，你仲要。识得睇 嘅 喎， 都离唔开文字嘅， 冇错啦，都离唔开文字，咁所以阅读咧就真系好重要嘅，系啦。咁我哋咧上一次咧上一堂都有提及过啦，就系家长咧同埋小朋友咧系互相喺度照紧镜咁，小朋友就系家长 嘅一面镜嚟嘅，都要咧真系家长中意睇书咧，小朋友先会中意睇书。咁、嗯、啊，但系啦，家长中意睇嘅图书同小朋友中意睇嘅图书，啊，你觉得有冇分别咧？嘉明， 起码少咗好多图画先啦。家长睇嘅应该，除非真系家长系漫画迷啦，我估。如果唔系，就可能即系题材又唔同啦。 嗯， 家长可能睇紧嘅系育儿书，咁但系小朋友就睇紧佢自己点样做小朋友咯。 你讲得好好啊！其实咧，家长最中意睇嘅书就系有用， 系啦， 要有用。但系小朋友咧，我哋咧，小朋友睇图书咧，其实最紧要系咩咧？就是有趣啦，系啦。我呢度咧，呢排咧睇咗一本书啦，都系我同事介绍俾我嘅，系啦，咁叫马铃薯家族啦。喺马铃薯家族后面咧，有一个台湾嘅儿童文学工作者咧嘅一个导读嘅一篇文章，佢讲咗一句说话咧，令我好深刻嘅。佢就话咧，大人读书，《想的是》这本书有没有用？一定要有用啊！一定要教到我嘢或者教到小朋友嘅。咁但系咧，小朋友读书咧，在意的是有没有趣。系啊，咁呢个系我谂，家长咧喺拣书嘅时候咧，都可以铭记呢一句说话，意思系千祈唔好你觉得有用，你就去买嗰本书；你觉得佢要学呢个概念，你就要买呢本书。我哋都要咧喺拣书嘅时候，尝试投入小朋友嘅角度去拣，因为咧。学紧阅读嗰个系小朋友，唔系大人， 系啊。所以呢个世界系多过净系补充练习噶， 冇错，讲得好啱啊。 咁其实即系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啦，都相信有唔同对于佢哋世界当中有趣嘅一啲唔同嘅主题啦。咁、都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点样可以拣啲觉得小朋友都会中意嘅书啊？ 嗯，其实咧小朋友咧最中意就系咩咧？俗语啲讲就系无厘头。真系噶，系啊！我近排咧，即系喺度啊，同同事去拣书啦，因为我哋嘅机构啦，都有一个伴读嘅计划啦，咁常常都会每年都要邀请一啲家长嚟一齐去做伴读指导啦，甚至送图书俾家长啦。喺度拣图书嘅时候，我同同事都喺度睇啊，呢本书咧。有少少闷，我都知佢好有意义嘅，不过有少少闷系啦。哇，呢本书真系好搞笑啊！当我哋咧拣咗嗰本图书啊，例如我近排送咗一本书俾我朋友嘅小朋友，叫做《年糕去沙滩》。咁咧个小朋友咧未睇本图书，知道咧嗰个角色叫做年年同埋高高咧，佢已经笑到咔咔声啦，已经好中意本图书啦。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最紧要咧就系三个字，无厘头。系啦，如果咧系啦，因为始终家长有唔同嘅特色。性格啦，如果家长们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拎起本书你觉得咁无厘头嘅，你可能真系要考虑买呢本书， 要同自己有一个对衡啦，咁样。 自己对衡。如果你系一个好有趣啦嘅家长啦，你自己都好中意睇图书咧，你拣你自己中意嘅书就得噶啦。因为我都好相信咧，你嘅角度觉得哇，真系好有趣，而你系好爱嗰本书嘅时候咧，用你嘅情感同埋对于嗰本书嗰个关联啊，嗰个情感关联咧，去好到你嘅小朋友一齐去中意嗰本图书咧，其实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开始啦。 非常之好啊！ 好啊，咁呢度咧，我都介绍几本图书啊，俾各位家长啊。咁上一堂咧，我哋讲到咧，就系有一啲即系比较细嘅小朋友，例如九个月至十二个月嘅小朋友咧，就真系要买一啲棉花质地嘅图书啦。咁但系去到岁半开始啦，小朋友其实真系可以手指仔咧做一啲精细少少嘅动作，可以揭页嘅时候咧，咁其实可以买一啲咧硬卡版嘅图书嘅。譬如我头先咧都有同嘉明分享啦，有个作者我好喜欢嘅叫 Eric Carle 啦，系啦，咁佢有好多咧非常之咧。图片精美、颜色鲜艳嘅图书，譬如有一本叫做《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就系《肚饿的毛毛虫》呢本咧，应该系经典中嘅经典啦、 真系啊， 系啦，冇错啦。咁入边咧，讲毛毛虫非常肚饿啦，食完一个苹果都好肚饿，所以第二日就去食两个啤梨，食完两个啤梨都好肚饿，所以佢第三日去食三个梨。嗱，即系呢啲情节咧，如果对于好认真，真系唔好介意啊，可能有真系未必太有童心，系啦，童心嘅大人。你讲咧，真系好无厘头啊！但系咧，对于咧小朋友嚟讲，就真系好得意、好有趣嘅。咁亦都系点样令到佢对于书本产生兴趣啦，培育佢哋往后咧去多啲阅读嘅一个好开始嚟嘅。咁同埋好搞笑噶，佢每个水果食完之后咧，都穿咗个窿啊！ 就系嗰只毛毛虫食咗嗰个嗰一啖嚟嘅。 系啦，冇错啦，嘉明都系爱书嘅家长，一讲就知呢本系咩书。 因为我都知道呢一本实在非常之经典嘅名著啦，可以话系儿童界当中嘅名著啦。 都真系引申咗好多唔同嘅产物出嚟，譬如又有舞台剧啦，又甚至乎有好多现场嘅演出啦，咁样样真系咧见过现场观众咧，我都有带自己小朋友去睇过呢一类嘅演出，系识背晒成本书，嗰条毛毛出嚟，下一样嘢系食啲咩记得晒，所以真系证明小朋友真系好中意咯。 我觉得好好啊！你头先提及到就系书伴咧，唔单止系阅读伴读咁简单，其实亦都系可以令到小朋友嘅社交生活啦、社区体验啦，系更上一层楼咯。 系啊， 好呢、這个咧就系我都系非常之喜爱嘅。咁第二本我想推介嘅图书咧，咁就系一个日本嘅作者叫宫西达也。咁咧如果有好中意睇图书嘅家长咧，应该都颇熟悉咧呢一位日本嘅作者。咁宫西达也嘅图书咧都系无厘头嘅。冇错啦，都冇理头嘅。咁我好中意佢嘅图书，佢嘅图书咧有啊，阵间都有另一本都系佢嘅。咁我讲咗呢本简单嘅叫做《小蛇兔子咕噜噜》嘅图书先啦，系啦，咕噜噜啦，或者应该叫做《小蛇兔子咕噜噜》，作者咧就系宫西达也，皇宫个宫，东南西北个西，系啦，达达到个达，同埋也是个也嘅。咁呢本图书好搞笑嘅，其实咧佢就系讲呢一条蛇蛇咧非常之肚饿啦，个概念有少少似头先嗰本《肚饿的毛毛虫》。咁、但係呢佢呢个图画演绎手法呢会令到小朋友好开心笑到咔咔声，就係佢每食一样食物落去呢，佢个肚针呢就会变咗嗰个食物嘅形状。例如佢食咗个苹果入去啦，佢个肚针就变咗圆咕碌。跟住佢会食条香蕉落肚度啦，佢个肚针呢就变咗 香蕉形。 係啦，香蕉 半月形。 係啦，冇错啦，香蕉嘅弯月形啦。跟住佢就食咗个饭团落去啦，咁佢肚针就变咗三角形。係啦。咁小朋友又系睇到呢啲呢重复嘅情节，但系个重复情节当中咧会有少少 twist 嘅，会有少少变化嘅，咁佢哋都系非常之开心嘅。 系，咁呢两本就可能比较适合一啲年纪细少少啦，可能都系 M 班 K 1 K 2 冇错，冇错啦， 可以先睇住呢两本书先。咁如果大个啲啲嘅咧，有冇多少少推介啊？ 有啊，咁如果系 K 2啦、K 3嘅小朋友啦，对于阅读已经本身系一个基础嘅认知啦，同埋基础嘅兴趣啦，基础认知系即系知道书本系用嚟揭啦，一页一页睇啦，当中有啲图画有啲字系有意思嘅，系啦，开始咧会想知道多啲咧故事嘅情节咧，咁我会推介咧另外两本图书，咁第一本咧都系作者都系宫西达也嘅图书，叫做《超神奇牙膏》啊，咁都系无厘头图书嚟噶，咁其实咧佢都系啦，佢真系好搞笑嘅，佢后面就系话宫西达也超无厘头的超神奇绘本，系啦系啦，咁佢有一个超神奇系列添噶，咁我有个朋友咧系好中意储齐一套嘅，佢就。系啦，就买咗套超神奇系列俾佢嘅小朋友睇啦。 我见个封面就好似一个电视新闻咁样样嘅。 系啊，冇错啊。咁就其实呢、這个点解我朋友中意储齐一套呢？因为其实呢一套图书系讲有一个超神奇怪侠咧，好中意发明唔同嘅神奇产品嘅。咁佢有一日发明咗神奇牙膏之后咧，就系啦，就摆咗喺超级市场度，好希望有啲小朋友会去买。系啦，咁咧小朋友拆完苹果味牙膏之后咧，就变咗个苹果头。 哎呀，小朋友个头变咗个苹果， 系啦，冇错啦。咁呢啲咧，好出乎意料嘅情节咧，其实真系会令到小朋友咧好着迷咁样睇啊。系啊， 咁同埋好想追下一次会变咩咧？ 冇错啦，系好想追下一次会变咩？咁佢哋就变晒唔同嘅头啦。不过佢攞完口补一补水咧，佢就会变翻圆形嘅。咁但系有一日咧，佢哋咧攞完口补完水咧，都冇变翻圆形， 成条街都变晒食物头。 系啦，成条街都变咗食物头。咁到底下个故事结局系点咧？咁我就请各位家长自己去揾下啦。 作为家长都觉得吸引嘅话，咁即系呢本书都几成功啦。 系啊， 唔该晒 Emily， 多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青春那用贵 doesn't matter. I'd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queen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The more you show, it's a wonder. The beat, they don't mind what's in your heart. Move your pole. 想想我怎么打中？假使你亦畏高，悬崖上捉我。无畏追赶，标榜的指数。要悉心打理 ，Like pink or ash grey， 难得这个偏执古怪审美。 沙田区的居民应该听过大水坑，可能你已经住在大水坑了，但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大水坑呢个名字原来要数翻三百几年前啦。当其时张氏祖先从广东省嚟到咧就系喜川噶。咁啊，传说咧同一架船嘅咧就仲有九肚嘅罗氏太公同埋西贡嘅孟公屋冯氏太公一干人等。讲翻啦。 因为呢条村旁边咧有两条嘅山溪，水势咧相当之厉害嘅，故此咧就叫做大水坑，意思即系话啲水系好猛嘅。啊，当年嘅大水坑咧地接海滨，直接咧就去到吐露港嘅。加上当年海上交通非常发达，而当其时呢一条村啊拥有四艘嘅木船，俾村民啊来往墟市之用嘅。当日遇到婚姻嫁娶。花橋原來亦都係用木船去到代嘅，所以話相當之有特色嘅。面對住吐露港啦，同馬料水遙遙相對嘅呢一個大水坑，至今頭先提過都已經有成300年嘅歷史㗎啦。佢哋嘅祖先由廣東省五華縣嚟到呢度，已經係經歷咗13代添。張氏嘅祖先喺呢一度定居，到今時今日人都仲喺度，但係大水坑側邊嗰兩條大嘅水就已經乾咗啦，留低嘅。是以前香港到今时今日的故事。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就会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咧雨势有阵时系较大，以及系有雷暴噶。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噶。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啦，三大指数都要跌啊，道指跌1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5点嘅，纳指跌最多跌144点，因为咧好似民选新手机出嚟咧反应唔太热烈，咁啊令到个美股方面嘅科技股咧争跌啊。至于港股点睇咧，贴士啲啦，睇新加坡个期指咧高水100点嘅，睇嚟今日咧有机会高开啦。咁啊转个头咧，关于股票市场嘅资讯咧，大家就可以留意更多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Chloe 黄君仪。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好友嘅环节，今日咧邀请到个我识咗佢几年啦，然后我哋喺边度识嘅咧，就系喺一个选秀节目度识嘅。当时咧我第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已经觉得哇！点解呢个女仔咁犀利嘅？点解可以咁 charm 咁吸引嘅？所以今日我邀请到嘅晨光好友系 Chloe 黄君仪。 Hello Vicky， 我系 Chloe 黄君仪，大家好， 早晨啊， 早啊， 好早啊，今日系咪啊？嗱，我啱啱讲嗰啲咧，唔系客套说话，系真嘅。选秀节目里面嘅其他朋友咧，多数你一行出嚟，大家都会眼金金咁样望住你， 系咪啊？ 真噶， 我唔信咯。 同埋你啲造型咧，都好令到我哋觉得哇，我哋都 carry 唔到嘅造型，因为你真系好瘦，又有长腿，又高又白净。 OK， 多谢多谢你赞我，赞到我都有少少怕丑啦，坐喺你对面，我都唔识反应啦。 嗱，不如同大家讲下，其实点解你会成为一个歌手啊？ 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可能因为我细个系跳舞，即系好细个就开始学跳舞。我冇一直冇话有一个话好大我要做歌手呢个梦，但系我系好中意好中意舞台，我好中意表演啊，我好中意做完3分钟嘅表演，跟住然后听到观众嘅拍手，即系呢一啲嘅感觉，我系好享受嘅。咁就变相喺读书嘅时间，跟住就成日都参加唔同嘅比赛啊，跟住就好似越行越前，越行越前，咁就真系做咗歌手呢条路咯。想做表演嘅，但系未摸清楚。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做一个歌手呢？因为我自己呢本身是跳舞行先的，那我不是唱歌行先的嘛。那做歌手我成日都觉得我，要一把很漂亮的声，要唱歌真的要很感动到人家。那开头我觉得我纯粹很喜欢跳唱，很喜欢跳舞，那我自己是不是真的 carry 到歌手这个身份呢？那但是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那就慢慢真的觉得是做得到和可以行得到了。 有没有一个叮一声的那一刻，即是令到你觉得咦， 我可以嘗試一下喎、 啊。有啊，第一我哋之前識嘅時候個選秀節目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啦。咁同埋我諗喺嗰度學到好多嘢，就係發現到自己有啲乜嘢問題同埋有啲乜嘢嘅不足啊。即係好似嗰陣會有啲緊張啊，或者對自己唔夠信心嘅時候，唱 live 真係會鎖喉，然後真係唔知道自己唱緊啲咩嘅。而家睇翻轉頭，咁反而係有過呢一種，即係呢段咁大鑊嘅時間之後啦，就真係。而家我都冇諗過，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兩年前嘅係咪兩年前嚟嗰陣係 差唔多。 兩年前嘅嗰陣冇諗過，兩年後嘅而家，我竟然會收到觀眾，甚至係一啲可能第一次見面 through 舞台劇啊，或者 live 嘅 performance 嘅朋友們，佢哋會主動同我講 ：，Chloe， 你唱 live 好穩陣喎。 係 呢個係我冇諗過會收到嘅 feedback 咯。 嗯，咁所以呢一個係可以證明嘅，同埋我哋二台嘅所有嘅 DJ 都可以證明嘅，因為我哋展稱啦，有啲嘅活動，有啲 show event 啦，其實真係見到哇！Chloe 咁犀利嘅，跳唱嘅时候冇喘气嘅、哦，大家即刻喺后台都会望一望个 mon 边个嚟嘅咧，佢哋都会好好奇，哦，原来系 Chloe， 所以大家都会系见到你系有实力嘅，所以其实呢两年嘅转变都好大，系咪啊？ 系啊，真系，又或者可能之前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进步或者点样去改善自己嘅嘢，即系以前就系觉得我净系爱舞台就够啦，冇谂到咁多，原来一句歌词。即是一版子的歌词，但是你每一句其实都可以可能要 drill 十万次以上。咁同埋个戏点样对得住跳唱歌手呢个身份呢，就是你真系你唱 live 你冇得咪嘴㗎嘛。咁你点样真系一路唱嘅时候系可以跳到舞交代到个表情，跟住同埋你唱嘅声又 hold 得到呢，即系好多嘢要兼顾嘅一件事。同埋可能真系加埋舞台劇嘅不停嘅訓練，咁變相真係對自己唱而家唱 live 係真係有信心過以前好多咯。 嗯，我聽到你呢番説話之後，我就感受到兩個字：認真。你認真對待你嘅職業，啊、即係唔係？ 你做咩想喊啊？係啊！ 嗱、啊，我好眼淺，我見到人喊我都會喊。 我谂谂先，系啊，因为呢个感觉好神奇嘅，即系我望翻转头两年前嘅战友啦，我哋仲要同组，即系同 team 啦，咁系而家两年后望翻，大家都去咗一个新嘅自己嘅唔同嘅领域，同埋大家都真系好落力、好认真地做紧自己中意做嘅嘢啦。 哇， 呢个感觉好神奇，冇谂过大家两年之后个。轉變同埋感覺係咁唔一樣咯。 嗱，啱啱 Chloe 就講到啦，其實呢兩年嘅轉變好大啦，即係其實我哋大家都叫做好似望住大家成長， 啊、 好似去咗另一個領域咁樣，係咪、 啊？ 其實我自己聽到都起雞皮。 嗯、 除咗見到你係認真對待你嘅職業之外啦、嗯，我覺得你係唔想身邊嘅人失望咯，係咪啊？即係其實係咪都有好多人喺背後 back up 住你？對你都唔好話係。好 harsh 嘅，我 feel 到嘅系爱咯，系咪啊？ 系，我都觉得我自己都算系一个几幸运嘅女仔嚟嘅，即系我身边嘅，即系我可能我朋友唔多，又或者系我呢一行嘅朋友真系唔多，真系好好彩有你啊，有心灵有 fail 超酸，即系你呢一班系真系我最 close， 我真系会倾到偈嘅朋友。咁但系每一个俾我嘅爱，我都系觉得好直接去收到。咁同埋始终虽然我系好细个就学跳舞，有舞台经验，咁但系真系入行系两回事嚟噶嘛。咁所以我去到参加选秀节目嘅时候，我都冇谂过原来出到嚟个效果系比我想象中唔好嘅。咁、所以其实我身边陪我长大嘅朋友，佢哋都好担心，即系惊我会唔会承受唔到个压力啊或者打击咧。咁但系反而系我觉得俾自己参加完个节目之后，跟住沉淀到个人，然后重新出发，真系做一啲好我自己嘅嘢。即系譬如我第一首歌《Good Vibes Only》嘅时候，咁大家见到个转变，再慢慢去改变翻自己啊，或者改正翻一啲之前做得唔够好或者唔够嘅地方啊。咁我觉得呢一段时间嘅转变，又或者系长大啦，令到我身边嘅朋友佢哋系更加 爱我咯，即系我觉得我收到嘅爱亦都系越嚟越多咯，系、 嗯， 所以呢个系我好感恩嘅一件事嚟。 成长系需要经过摸索啦、跌过啦，你先可以行到你而家。我相信你之后系可以更加发光发亮嘅、其实有冇话想透过音乐可以带到啲乜嘢俾听众呢？ 我觉得男同女都好啦，大家都会有好多唔够相信自己嘅时候，即系其实每个人都一定有，即系一定会有啲位系你觉得质疑自己啊、怀疑自己啊，甚至系睇自己唔顺眼，同埋睇自己唔起嘅时候嘅。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一个表演者，系好希望可以传达到多啲正面啲嘅能量俾大家，即系就算系 through 一啲惨情嘅慢歌又好，甚至系哇轻飘飘好开心嘅快歌都好，即系希望俾大家有一个觉得无论点都可以继续行下去的感觉，这个是我一直都很想传达 的信息，甚至这个也可能是我一直跟自己讲的说话、所以无论做任何的歌都好，我都很希望可以带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信息给大家，就是无论什么环境都好，大家一起去行，不是去放弃，或者是去、太过沉溺在一个不好的负面的感觉到。 即是人生不是只是得好的、其实都会有、低潮的时候，但是怎样可以透过你或者你个人，甚至是你的经历、你的歌都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去成长，是不是？好，咁我哋今个礼拜就讲住咁多先。我知道咧 ，Chloe 除咗有跳舞啦、唱歌之外咧，都有舞台剧噶。咁不如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倾下，俾大家更加了解你啦。 苏醒过每朝早，无法在镜子中看得清去路，迎合世界标准的脚步，疲倦不堪的旅途，偶然碰到只有伤口，含糊说我很好，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寻觅我但笑容，失准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博世界认同，我想至少活得有点信用，满脸倦容，这些饱足 实面对一切原来有用，期盼在未来陪望我未见谁失踪。实好好似 杭州亚运咧，9月23号就已经开始啦。其中一个嘅项目就系霹雳舞啦。佢到底系几时开始嘅呢？原来霹雳舞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植根于美国嘅 hip hop 文化，亦都系街头舞蹈嘅一种形式嚟噶。喺广州2010年第16届嘅亚运会入边，体育舞蹈入边嘅标准舞同埋拉丁舞咧，就系该一届嘅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啦。去到2020年，国际奥运会正式宣布霹雳舞就成为巴黎2024年嘅第33届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好啦，杭州2022年第19届嘅亚运会体育舞蹈入边，霹雳舞将会成为亚运会嘅正式比赛项目噶。对决嘅双方每一场表演时间唔可以超过60秒噶。而杭州亚运会嘅霹雳舞比赛就设有男子、女子两个嘅项目。根据参赛嘅人数，比赛分为资格赛、预赛、淘汰赛、准决赛、季军赛、决赛几个唔同阶段噶。淘汰赛阶段同埋准决赛就会实行三局两胜嘅赛制，而季军赛同埋决赛选手必须完成三轮嘅对决，完成之后咧就会公布结果啦。裁判咧就会利用分值挖杆嘅形式进行评分噶。对选手双方嘅技巧、表现、创造性、多样性、音乐性、个性等等嘅指标进行评判嘅。杭州亚运会霹雳项目比赛时间就系10月6号至到7号，总共会产生两枚嘅金牌噶。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去到星期三嘅朝头早，咁啊继续揾嚟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呢个节目啊。咁啊，今集嘅嘉宾主角咧叫做刘志鹏啊，佢系全国政协嘅委员。咁佢会上嚟呢个节目度咧，同大家分享下咧，佢好熟悉嘅同香港历史嘅相关提案，同埋咧香港嘅青年教育问题等等。咁啊，节目啦，另外一个环节叫做人大政协新舞台啊，就会访问咧全国政协委员刘纪明。佢会同大家咧畅谈一下咧青年培训工作嘅经验嘅，咁有兴趣听下嘅朋友咧，记得今晚7:35要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吓。 诶，呢个都几得意，因为咧系同我有关啊，香港青年啊嘛。 系 系啊，系啦。咁如果同我一样都系青年嘅朋友，或者关心青年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医生与你咧，今集又同我哋讲啲咩呢？ 今集咧会带大家认识一下呢个大动脉撕裂呢一个问题啊！ 我听落好似好大件事 喎。系咧，咁啊系真系几大件事嘅，因为系一个严重嘅心血管疾病嚟嘅。 系。 咁啊，佢嗰个病征咧同其他病咧好似嘅，一般人咧即系未必会察觉得到自己患上呢个大动脉撕裂嘅，但系啦。真係一旦不幸病發咧，如果未能夠及時醫治咧，嗱個死亡率係高達70%咁多啊！ 哇， 咁啊， 好咯，好嚴重喎！ 所以大家一齊認識多啲。咁啊，今集醫生與你咧就會請嚟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大動脈撕裂嘅成因啦、病徵啦，最緊要啦點樣醫啊，有啲乜嘢治療方法等等。咁啊，大家。听下睇下，为自己去到把把脉，睇下有冇呢一个风险啊！ 冇错啦，尤其是头先都讲过啦，系有啲难知道噶嘛，即系好难察觉自己系咪有大动脉撕裂。咁可能咧呢一个节目都会话俾我哋听，究竟点样可以留意到啦？应该咧都系叫我哋去做多啲身体检查，同埋最紧要就系如果知道成因咧，可能咧有办法预防埋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咧，都想预防一个大动脉撕裂嘅状况，就记得留意8:00嘅医生与你啦。去到10:30嘅抗癌一年，哇！抗癌一年系讲咩嘅咧？ 今晚呢个10:30嘅抗癌一年咧，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啊就系记录咗一位朋友抗癌嗰个一年有啲乜嘢经历。 當中嘅主角咧叫做佐治麥嘉文，佢本身係一位生物學家嚟嘅。咁啊，佢不幸咧患上咗一個罕見而致命嘅皮膚癌啊，叫做惡性黑色素瘤。咁啊，佢呢個皮膚癌去到第三年啦，醫生就話同佢講啦，如果你唔理佢咧，佢就得翻一年命嘅啫。啊，但係有一種標靶藥咧，咁啊啱啱獲准成為呢個處方藥物。咁啊，佐治啊決定試一試啦。咁啊，節目咧就會追蹤佢呢一年嚟咧呢個抗癌經歷，睇下咧佢食呢個標靶藥係咪真係有效，同埋咧我哋就從而去認識一下標靶藥嘅原理啦，同埋最新嘅治療癌症方法等等。咁啊，大家一齊都想關心下呢一個藥物係咪幫到阿佐治嘅話咧，咁啊記得留意今晚10:30嘅紀錄片《抗癌一年》啊！ 係成日都聽到呢個標靶藥啦，尤其是就講話抗癌咧係好有幫助嘅。我身邊亦都有一啲親戚咧係曾經有癌症，都係食標靶藥嘅。咁所以我細嗰時細個啲，咁我唔係好知嗰個原理啦。嗱，呢個係咪紀錄片嚟㗎？ 冇错啊， 系啊，呢、這个纪录片咧就可以帮到我哋睇到究竟标靶药嗰个原理。我比较想知呢、這、一个，同埋佢点样抗癌嘅经历。咁如果大家咧都同我一样咁有兴趣嘅话，就记得留意10:30嘅抗癌一年啦。今日唔该晒阿蔡，我哋听日继续见啦，拜拜。 拜拜。 好有兴趣讲多少少关于呢一个药啦，同埋当然睇下今晚嘅节目之余咧，都可以了解一下究竟喺呢一个医疗系统上面咧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咁啊，迟啲都预告定啦，都会有一啲系访问翻一啲嘅专家讲下，譬如话。小朋友患咗癌症嘅时候个支援喺边度咧，或者点样去支援佢哋嘅屋企人咧咁样样，咁又分享翻咧就系近呢两日听翻嚟嘅一啲比较有趣嘅信息啦。譬如话咧讲药啦，头先阿船仔讲到标靶药呢样嘢啦。譬如话喺美国咧，佢哋每一年 FDA 都会批一啲新嘅用药嘅。咁据闻咧上年批咗12种药，全部都系过$100,000嘅。其中有一只系过埋$300,000+添。咁当呢一笔嘅 R&D 一个研究嘅费用落到去，究竟去到门诊去到医院嘅时候，咁嗰个转嫁嘅费用去咗边度咧？系咪全部去晒保险公司咧？咁系一个大问题啦。咁同埋喺医疗系统入边咧，都可能会谂下啊，有啲乜嘢可以做嘅？譬如话咧，都有一啲比较有趣嘅讲者啦，系出现过喺香港。譬如话我自己觉得整个论坛当中咧，我觉得最有吸引力嘅讲者咧，就系前泰国总理阿披实啦。 哇！ 第一次见佢真人讲说话，原来佢系好犀利嘅。咁佢有讲到泰国嘅医疗系统咧，系好有趣嘅一件事。因为好多人甚至乎香港都有啲事系话不如去泰国旅行顺便验个身啦，咁就觉得佢个泰国嘅医疗系统做得相当之唔错。咁佢都有讲过，其实佢哋从医疗系统啦，以至到佢哋喺点样去支援返一啲社区共用，譬如话佢哋喺企业当中，原来全部泰国嘅企业呢，你係需要聘请有肢体残障嘅人嘅。如果你唔请嘅话，有一个罚款。咁呢个罚款嘅 level 呢，就变咗你唔肯直接去帮呢一班人，我就用你呢一笔嘅罚款嚟到帮佢囉。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唔同转型嘅方式，点样去研究将个公营嘅系统同私营系统中间嗰一啲未能够完全填补嘅空隙，就系靠慈善，靠一啲唔同嘅志愿团体去帮手，即系做呢啲落地扎根嘅一啲新嘅支援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两日的第八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朝早在湾仔会展举行。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发表视像致辞。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亦都在开幕礼致辞。李家超昨日表示，今届论坛适逢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又是香港在疫情之后第一次以全实体方式举办，意义重大。有近6000名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士登记参加，多达100个代表团将会签署20份合作备忘录。至少10个国家政府高层代表出席，充分证明国际社会对香港重返国际舞台充满信心。地政总署确认大潭红山半岛70、72以及74号屋在未经许可之下占用政府土地，3间屋亦都怀疑有僭建物。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表示，若果证实有霸占官地，曾经改动政府的斜坡，业主会被追讨复修费用。 他又说如果证实僭建物直接导致斜坡冧塌陷，整体斜坡的修复和相关工程费用都可以向业主追讨。何巨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进行喷浆工程只是作为表面保护，令到泥土不会容易吸水或者产生下滑情况，长远要交由工程师决定是否以喷浆作为永久维护措施，或要在部分位置进行挡土或者是护泥措施。他又说如果相关独立屋有向下挖掘或者会影响地基，对比邻的斜坡和楼宇都可能有影响。数码港上个月被黑客入侵，多达400G的个人资料被盗去和外泄。电脑安全研究员赖卓东说，数码港现时应该将有问题的互联网服务器下架，也都应该向受影响员工或人士作出赔偿。对于数码港表示，早前注意到暗网上面有疑似与事件有关的资料被披露，赖卓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垃圾软件近几年兴起，专门针对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受害人或公司的网络漏洞进行攻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涉及被外泄的资料数量大，数码港应该重新检视内部操作手册、保安系统和网络安全有没有定期更新。他又认为当局应该检视各政府部门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北韩领袖金正恩正在俄罗斯访问，共同社引述俄方官员报道，预计总统普京今日将在东方航天发射场同金正恩会面。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坐专列驶入俄罗斯边境城市哈桑火车站。金正恩在车站会见俄罗斯官员之后，再次启程前往目的地。报道未有提及目的地在哪度。报道又说，金正恩此行目的是将朝俄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和发展到新的高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6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8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友邦保险67.8，升1.28；腾讯控股323蚊，升1蚊；碧桂园1.14，升7仙。阿里巴巴86.7升4毫，远洋集团8.3冇起跌，美团125.2升4毫，融创中国2.98升1.4，中国石油股份5.6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47.3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55，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2757点，跌18点。港金报1785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28美元，卖出191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一期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蝴蝶谷。而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筲箕湾耀兴道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 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石澳道近烂泥湾、司徒拔道门牌53号、黄马角道近圣士堤返湾都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洛之华路、洛渣华路嘅支路咧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反方向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嘅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一段慢车，龙尾荔枝角公园同埋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朗天路。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中山公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车龙而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三号码头去荃湾，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为了迎接出道15年，日本乐队组合 Frampo 推出全新作品 Hiya Sobi。 今次作品灵感来自疫情期间开的演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 message， 所以特别将夏天、青春、珍惜时光和爱等等重要的元素放在歌曲之中。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Frampo Hiya Sobi。日本男榜推介作品来自 Flampo 写出一首的爱情故事歌曲 Hiya Sobi。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觉得你家主子对你忽冷忽热，服侍他们的同时，你对这班毛孩又认识几多？ 看电视节目 Pet Pet 搞边科啦！我阿蛋郑丹瑞每集会邀请不同专家拆解宠物心理生理健康迷思，还有艺人名人带埋宠物上嚟分享饲养经验。 星期六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31 Pet Pet 搞边科。 国剧830，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经，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经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仲去举报。 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咁样可唔可以令到苦逼撤诉呢？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2，直播室齐晒人啦，嘉明、阿 O、小白同埋 Vicky 一齐啊，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 早晨啊，芬姐。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各位好。 你好啊， 芬姐，系有咩？ 你好， 有咩同我哋讲下？ 哦， 系啊，有咩倾啊？ 你哋个个都好啊啦。 哎，你都好啊，芬姐。 悄悄我都有听你哋噶啦， 多谢你啊！ 多谢听我哋啲嘢啊，正唔正先？我哋啲嘢梗系好听啦。喂， 正 芬姐啊，我想话你今日咧边个好朋友生日啊？讲嚟听下先。 我咧个女就琴日嘅， 系 你哋搬咗位就 系啊。 阿女生日快乐，阿女叫咩名啊？ 彩婷， 彩婷，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越嚟越靓女。仲有咧， 身体健康嘅， 系啊， 仲有咧， 我女婿咧就6号过咗啦。 六号，阿女婿又叫咩名啊？阿彩婷个女婿，个老公啊， 叫做 Peter 哥 ，Peter 哥，有冇食餐饭噶？同阿女同女婿会食餐饭啦， 有啊，系嘛，食咗啦，嗰日5号食咗啦， 开心开心开心， 提早庆祝。 系 食啲咩啊？吓， 我个仔咧就15号。 哦，你个仔啊15号啊？哇，全部都 15号啊！ 喂，你教啱时间生噶？ 系啊， 真系噶？ 系咯，个点样教？教啱时间可以 9月，全部都9月，教啱时间 啊嘛，仔15啊， 系啦，好记啲 啊， 好记啲，仔 3日， 仔大啲啊，女大啲啊。 旧年7月女大啲，仔 又 细 嘅，仔又细，系啊，家姐生日，生完到阿细佬生日系嘛， 系啦， 细佬叫咩名啊？如果咪小气，叫埋佢个名出嚟先。 智人咧， 智人， 哇， 人哥 系啊，你智人我知叻啊， 生日啦，过咗日啦，我都系过咗啫。 你自己，你系9月啊？ 系啊。我5号啊， 5号啊，哇， 5号、6号， 哇，几个礼拜系咁食饭喎，九月， 净系一次过，净系食一餐啊， 肥仔肥女唔会啦， 大女婿啊28号啊，大女婿呢个月28号啊， 系，哇， 九月之星， 哇，全部都9月，长久久，身体富有啊， 真系， 开开心心，喂，但系咧，点解我同我哋嘅线报员， 咁开心开支嘢饮下先啦， 系啊，同我哋嘅线报员阿 Vicky 讲咧，话 系， 你话唔？唔系有个朋友生日嘅咩？ 系咯， 吓 系咪啊？ 唔系， 系女啊，嗬， 系琴日， 因为个女好似个朋友咁样嘛， 系咯， 知己 唔系啊？ 哦， 倾得心， 好好女嚟噶，好好女， 系咪啊？ 你教得好啫， 系咯。 喂，咁中意张国荣嗰个系边个啊？吓， 咪就我个女咯， 你个女， 你个女中意， 我就听嚟听去，一路同我讲又话有个朋友中意张国荣，朋友中意张国荣，同你个女中意张国荣，简直歌唔同噶嘛， 数嚟数嚟数唔到个朋友喎， 中意听今生今世喎， 今生今世啊，突然间就未必揾得到， 唔紧要嘅，阿女而家最中意嘅系 Peter 哥嘛， 系啊， 哦， 系啦， 今生今世叫 Peter 唱翻俾佢听唔得咯。 叫佢唱翻出嚟， 啱你 讲， 系咯， 会唔会一齐出去旅行下噶？我想 佢好张国荣明嘅，唔系好迷嘅， 好迷张国荣， 系啊， 个个都迷啊， 哥 哥啊，边个唔中 意 啊？ 大热， 系永恒嘅明星， 梗系啦， 嗯， 系啊，咁但系会唔会一齐一家人去啊旅行啊？我想问下， 呢几年。早几年就有 哦，疫情前啦，疫情前就有啦。 而家恢复翻咧就未，佢 佢哋两夫妇去嘅、 啊。之前一齐去边啊？ 佢吓、啊，之前去边啊 ？Vicky 问你。 去泰国啊，去日本去泰国。 哦，嚟紧睇下计划一下啦，呢样嘢咧都有计划嘅，突发咧系点啊？ 我几十岁唔敢去啦，我八十几岁啦。 八十几岁边个话唔可以去 咧？系咯，唔可以去 咁远地方，麻烦啊嘛。 麻咩烦啊？系你唔中意坐飞机，咪坐邮轮咯。 啲后生同你去，你就去。 要玩嘅方法何其多。 行一步我要行三步啊，行得慢。 叫佢等咯，吓、啊，叫佢等你长辈嚟噶嘛？你行翻去做咩啊？等埋咁样啦嘛， 同埋咧有好多嘢。 去边度都叫我去，但系我自己都唔敢去。 佢哋想同你去嘅，佢哋好有心啊。 系啊， 系啊， 冇嘢系麻烦噶。又嗱，你讲得啱啊，有心就做得到啊、嗯。你头先话即刻搵呢、這个， 我唔敢去咁远啊嘛。而家 唔好谂呢啲， 我都唔敢去咁远啦。 你应该谂咧，最开心咧就系成日佢哋都可以陪住你，好、 嗯、 有心咁想同你去玩。咁你咪其实即系佢哋系你后辈啦。咁啊，作为佢哋后辈嘅时候，佢哋都好想即系同你开心啊！咁佢哋会 plan 噶嘛？佢哋梗系 会有假期噶嘛？ 唔系咯，佢哋会请假陪你噶嘛？ 嗱，唔去得远嘅话，近近地都开心嘅，同埋咧有心咧，一定做得到嘅。 系啊，听我讲、哦，听我讲好嘛？有心咧，我哋都揾到今生今世俾你个女听啦。 吓、 啊，有心就得噶、 啊， 原来。 啊、有，但 Peter 都要唱啊！听完都要唱 好啦， 咁我女真系好开心咧，听你个歌嗰支歌， 一齐听歌啦，咁样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啦，吓，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几位啦， 吓，好啊，唔易开心啊，你啊， 多谢晒，多谢晒，唔该，拜拜。 送上张国荣哥哥嘅作品。 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迷惘此爱爱未落，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此爱爱未老，愿与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与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早餐食多士咧，系好多人嘅选择嚟嘅。咁特别屋企有多士机嘅话咧，放入去啪啪咁，砰一声自己跳上嚟，又开心咁样。系啦，咁我自己睇整呢个多士嘅时候，除咗会用多士机之外，仲有啲好似嗰啲飞碟机嗰啲咧，即系做整早餐嗰啲，都可以用呢啲机仔，即系自己夹嘅，夹个 面粉喺入边。 冇错啦，今日呢个馅咧特别少少啊。咁你先要准备咗嗰啲。蝦滑或者墨魚滑先嘅，街市有得賣噶啦。咁你可以用呢一個嘅嗰啲叫做飛碟機啦，打開咗佢之後預熱咗，跟住你就準備咗嗰啲蝦滑。咁嗰啲蝦滑咧，咁最好就可以擠出嚟嗰只嘅，因為我就想個蝦滑咧喺嗰個方形嗰個多士機入邊咧，就圍住個邊邊。就擠一大扎啊嗰啲蝦滑，跟住咧就中間就打隻蛋，然後就冚埋佢就焗佢，係啦就焗到佢熟咁樣，係啦焗到佢熟之後佢就變咗餅嘢嘛， 明白， 係啦佢變咗餅嘢，跟住攞出嚟就備用先嘅，咁譬如如果我中意食蝦同埋中意食墨魚滑呢啲咧。我就覺得呢個早餐咧係可以用相當豐富嚟形容啦，因為平時你去嗰啲泰國鋪食呢啲滑咧，佢收你幾廿蚊細細嚿噶嘛，咁你而家呢個你喺街市買嘅話，你大大嚿自己嗒啊，慢慢嘆啦可以，咁你中意嘅仲可以加埋啲甜酸醬添，好不過你嘅後話，好啦，咁你準備咗嗰餅嘢之後啦，咁啊中間你見到已經好靚，有啲雞蛋，跟住亦都喺個外圍嗰度有啲蝦滑啊或者墨魚滑喺度啦，咁啊備用嘅，咁你亦都要準備埋咧就係兩塊嘅麵包，因為我哋真係去到整呢一個嘅碟啦咁样，好啦，咁点整咧？咁啊，先将呢一个嘅飞碟咧个面，即系个面包放落个机嗰度啦，然后就可以将佢就放一啲基本嘅材料先嘅，咁例如系放菜啊，或者放番茄啊咁样，咁你都可以咧先夹一夹佢，或者好似我咁，我唔夹佢，或者轻轻烘一烘佢，烘翻热佢，然后咧就将嗰个最重要嗰个料咧就系头先嗰个嘅蝦滑。一餅蝦滑，咁除咗係放呢個甜酸醬之外，其實我都幾建議大家，如果係我嚟夾麵包咧，可以試下嗰啲譬如係沙律醬之類嘅醬料，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嗰個香味更加濃郁啊。因為蝦滑同埋墨魚滑個味咧就輕少少，咁如果你個醬唔好落太多，落少少咧，其實可以大家有少少好似競爭嗰個味道咁樣。咁我覺得咁樣撞味會撞得都幾出色嘅。好啦，咁呢個作為咗個重要嘅主材料啦，咁啊個餅嘅蝦滑同埋雞蛋，然後上面就再。放生菜亦都可以咧，你中意蛋嘅可以另外再煎入半生熟嘅蛋，咁你就可以当个面包冚喺面嘅时候，一格压压落去咧，就会爆嗰啲蛋黄嗰啲汁出嚟啦，咁啊流晒成个面包，一定中意咁样食嘅，咁呢个可以系其中一个选择。咁如果你话喂，我真系越搭越高，因为材料可以自己选择啊嘛，譬如你我煎火腿又得，咁越搭越高，你又想佢容易啲食嘅话咧，其实可以加嗰啲竹签插入去嗰个面包入边，即系 sandwich 嗰啲咧，咁你可以固定咗佢嗰个位，咁你食嘅系啦，就冇咁舐气啦。 我发觉咧玩飞碟咧，成日都会大贪咗啊， 系啊， 摆得太多嘢喺入边咧，冚 唔到啊，系啊，所以咧头先就话有个秘诀就系你立冚唔埋嘅。你就当系看咗上边嗰两边，即系个底同个面，咁你中间嗰啲咧就随心啦。其实最紧要食落去开心啫。 都系嘅。 我的享乐时代， 好享乐时代交俾我去讲啦。咁啊，礼拜日嘅时间咧，即系嚟紧呢个礼拜日咧，又有机会过澳门啦。咁啊，今日都想讲啲澳门嘢啦。咁啊，过澳门咩咧？就系呢个姚明嗰个基金啊，有个慈善篮球赛啊。咁啊，林书豪啦，同埋咧 Isaiah Thomas 啦，呢啲前 NBA 球星咧，都会喺嗰度咧献技嘅一个慈善嘅篮球比赛啦。咁其实近排咧，好多香港歌手朋友咧，有澳门开 show 啦，包括有程程啦，系啊，咁啊又有黑勤啦。 系咪啊？黑勤琴日又去咗，又话碧咸又送咗啲嘢俾佢咁样啦，好开心啦咁样。咁啊，总之咧，好多香港嘅朋友有都过澳门，有阵时睇下 show 啊，睇下呢啲篮球比赛啊。与此同时就系食下好嘢啦。咁澳门我都识几个地方食好嘢嘅。咁之前都个节目有讲过一个乳猪蟹煲啦。咁另外咧有一个澳葡式嘅烧烤啦。咁啊都系。刘伟强导演带去噶，咁最新兴系咩咧？嗱，问下你哋中唔中意食鸡蛋仔啊？ 中意， 中意， 中意啊！ 至爱。 好啦，嗱，香港咧都好多好出色嘅鸡蛋仔啊，系咪先？朱古力味有啊，白雀茶味有啊， 古怪味都有噶。 系啊， 我食过咸蛋味， 系、啊、类似啦呢啲。 有冇榴莲味噶？话时话，大家有冇？ 点都有啊， 应该 都有啊， 系咯。 就嚟叉烧烧肉味都有噶啦， 系咯， 或者土匪鸡翼味都有。我深信 咸鱼味啊，迟啲整下睇下边间铺头咁出色。 点啊，臭豆腐？ 咦，你呢个提议好好、啊、喎。 嗱呢啲呢即係香港好鍾意搞烂人哋啲飲食文化㗎。好，你諗到都想作呕啦，臭豆腐味嘅鸡蛋仔、啊。 就係嫌你就味唔够鱼味。 係啦 係啦。 或者腐乳味嗰啲呢我諗整出嚟都够古怪嘅真係。 好啦，咁澳门最出名嘅一定係葡挞啦。 係。 佢呢最新呢即係排长龙排成个几两个钟头呢。將啲雞蛋仔咧釀咗啲葡撻嘅蛋白餡入去， 咁俾心機做啊！ 我食過一次咧， 係 底牌喎，個幾鐘， 一試難忘嗰種啊， 個幾鐘啊， 係啊，因為佢每一粒咧都唔可以過咗嗰個熱度啊，嗱你咬入去咧又有葡撻嗰啲滑溜溜嗰啲蛋漿啦，但係咧佢又唔會。好老啊，好鞋咁样、啊。嗱、 嗯， 如果佢整定嘅话，你个皮又会硬噶嘛。哇、嗯，原来咧葡挞馅加鸡蛋仔咧，超大嘅一个工艺喺入边。点解咧？因为你 喂，佢鸡蛋仔系咪平时鸡蛋仔嗰个 size 嚟噶？ 系啊，佢、啊哦、平时鸡蛋仔，你总之咬入去一粒鸡蛋仔入边系葡挞馅咯。咁、 哦、 你都知鸡蛋仔要好食咧，你煮完之后咧，佢咪要整。干佢攞啲风筒吹㗎嘛。是 是是 你有食香港有啲好出名嗰啲鸡蛋仔铺佢。 如果有水气㗎嘛。 係啦即係佢要吹到佢干身跟住呢先会脆啵啵啦。点样做到外脆内软呢、 嗯、 哇呢一样嘢都几考功夫同埋几考时间。因为佢真係每底鸡蛋仔呢酿完之后入去呢仲要攞个风筒再吹呢。所以你每一底鸡蛋仔呢个时间正所谓时间系金钱嘅话呢你点解会有啲人啊排个几钟头食一大鸡蛋仔啊有咁嘅原因 啊。 底牌啊。 有心机过整八爪鱼嘅时候摆粒八爪鱼入去啊。 嗱底唔底牌呢我就真系唔知道啦。见人见智啦有啲朋友鍾意喺澳门推两手嘅。佢梗系觉得哇你嘥时间啦排底鸡蛋仔都成个几两个钟头。但系呢呢一档嘅鸡蛋仔咧，即系佢同你讲咧，五六点就闩门嘅，仲、嗯、 因为做够啦， 做够 啦，收够丑啦， 所以呢啲就系啲好功夫嘅师傅级咧、嗯，就会有咁样样嘅生意模式。 同埋佢又冇抬价咯，即系你都知道，如果用生意嘅模式，哇，即系火红咗，或者俾小红书系咁讲嘅话，喂，一底呢啲叫做葡挞馅嘅鸡蛋仔，可能我卖到成80蚊，你都会买啦。咁、 啊、 佢都系讲紧。即係20多蚊咁樣，我又覺得， 即係當你一個菠蘿包攞到去英國街頭嘅小食店嗰度，可以賣到接近係10蚊嘅英鎊 喎。英 鎊喎， 係啊，葡撻雞蛋仔 有趣啊， 我、 啊、 又有得諗喎、 啊。好，咁啊，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去澳門有啲咩好食好去處啦。